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大家好，咁啊，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啊，今日有我李志坚同阿林志恩主持嘅，林志恩。咁啊，今日我哋就有啲咩议题会倾下咧？咁啊，包括我哋会关注下啦。咁啊，近日即系水泉澳村就有独居长者就即系不幸喺单位里边就逝世啦。咁啊，即系好耐先有人发现到啊，佢有即系喺个单位里边啦。咁另外即系其实啱啱先喺母亲节嗰日，咁其实就美孚新村都有啲即系长期病患嘅即系一对父女啦。咁亦都系喺个即系屋企里边就系逝世嘅。咁所以我哋会关注下啲即系社区啊嗰个即系一啲。支援呢一啲即系长者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照顾者啊，同埋一啲残疾人士嘅一啲即系议题啦。咁另外我哋又会倾下嗰个即系区议会嗰个改革方案，因为今日嗰个咨询期就即系结束啦，届满啦。咁我哋又会倾下。咁啊，同埋我哋又会讲下即系港灯亦都系交代咗即系上个月就19号大停电嗰个报告嘅。咁啊，所以如果听众咧对呢啲议题咧有兴趣或者想同我哋。分享下嘅话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1嘅。咁啊，子欣，我哋不如先倾下咧，即系水泉澳村嗰个个案先啦。因为其实嗰件事咧，其实就即系再交代下少少背景先啦。咁啊，即系事源就即系话，即系琴日啦，咁喺沙田嘅水泉澳村咧，咁啊，其实房屋署嘅职员喺收楼嘅时间，因为嗰个单位就系较早时，即系其实讲紧旧年嘅九月咧，即系就发现咦，佢冇交水电煤，咁系咪个单位系咪被丢空咧？咁所以房署嘅职员就即系其实都上门有去揾嗰个即系户主嘅，咁但系即系冇人应门啊，即系打电话俾佢啊，即系又冇人即系听电话啦，咁所以啊，房署嘅职员去到即系。琴日就去上门收楼啦，咁啊先发现嗰、那个即系户主咧，即系嗰个69岁嘅独居嘅长者咧，就喺个单位里边咧就不幸就逝世嘅。咁啊，因为佢嗰、那个即系相信都系死咗一段时间，因为佢即系有啲报道写到佢话化骨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单事件就即系令我哋就关注啦。啱，其实呢一啲即系喺公共屋邨独居嘅长者，其实嗰、那个即系关顾系点样咧？咁啊，子欣，你点睇呢个即系话题咧？ 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谂可能好多听众都会同我一样咧，即系第一个会问嘅问题就系点解即系咁耐之后先会有人发现呢、這个即系独居长者其实已经喺屋企入边已经系即系过身咧？嗱，因为咧房署咧，其实佢哋而家个措施就系都定期会派人咧去嗰啲单位做例行嘅一啲检查家访嘅。咁但系头先志坚都讲到啦，就话上年九月开始咧已经系冇办法同呢一个死者系进行联络。咁即系话，其实都大概有8至9个月时间系揾唔到佢嘅。咁而咧其后咧，其实房署都发现啦，就系原来咧喺上年九月开始咧，就已经嗰一位长者系冇再用到水电煤嘅。咁而由于啦吓，即系失联嘅时候咧，其实房署咧佢最终咧上去个单位嗰度咧，嗰个背后嘅原因系因为即系收楼吓，即系个惊嗰个单位丢空咗，咁先揭发咗呢件事啦。咁我谂即系我嘅即系感觉就是其实都凸显咗咧，即系而家香港都有一种所谓叫社会疏离嘅问题啦。因为头先阿志坚都提到咧，其实即系呢个系独居长者啦，而且咧佢个特点系佢系喺香港冇其他亲戚嘅，咁所以可能咧即系呢一类型嘅独居长者，其实好主要系靠譬如邻居啦，或者社区啦，或者甚至喺呢件事上面系房署要去主动去关心佢嘅。咁我谂尤其是疫情之后咧，即系可能有啲长者即系打乱晒佢哋本身生活节奏，即系有啲长者以前都落去饮下茶行下街啦，咁而家可能。真係再少咗出嚟嘅，咁啊令到啲鄰居就根本即係發現唔到，其實原來呢個人已經唔見咗啦。 咁睇翻啲資料咧，其實如果即係講緊去到2021年咧，嗰啲統計資料咧，其實而家喺公屋即係住緊嘅獨居長者都講緊有成32万多嘅。咁所以即係有一啲如果好似即係阿志欣你話啊，如果呢啲長者佢嗰個生活模式改變咗，佢比較即係宅在家咁咧，咁有時可能佢變咗一個又佢又如果呢一個個案咁，佢又冇社工跟進咧，咁基本上佢就係會被界定。定係一個好似隱蔽長者咁樣，咁即係你唔揾佢，其實你都未必知道佢喺個單位裏面。咁所以其實頭先你都提到話啊，即係有一啲意見就話，係咪我哋需要去即係例如主動去關顧呢啲長者咧？咁例如話房署有啲咩可以做咧？咁例如係咪可以去加強即係培訓一啲保安人員啦？咁即係如果個保安啊佢熟啲。 嗰啲即係住客嘅嗰啲就係租户嘅。咁、例如知道邊個單位啊，啲係有獨居長者啊，咁而可能又冇佢又冇仔女嘅，咁即係變咗即係佢冇人冇物啦喺香港，咁變咗就。呢一類嘅長者係咪可以加強主動啲關顧佢哋咧？見佢可能係幾日冇出門口咯，係咪都可以上去即係問候下，即係主動關心下呢啲獨居長者咧？咁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支援到呢啲長者嘅一啲即係做法咯。 嗯，咁另一個角度睇就係即係房屋署嗰個角色同責任究竟係乜嘢咧？嗱，其實而家房署咧都有啲措施咧，即係去聯絡一啲嘅獨居長者嘅，即係譬如透過電話啊，或者做一啲家訪啊，甚至就係譬如頭先所講啦，即係如果係一啲例如啦嚇，譬如冇交租咁樣情況，就可能會出一啲通知書啦。咁而咧，如果咧個長者咧佢喺香港有聯絡人嘅話咧，其實房署都會即係打電話去，譬如去佢屋企人嗰度或者聯絡人嗰度去查下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啦。而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提供協助嘅。咁不過我諗今次呢個 case 咧，即係亦都可以即係討論下一個問題啦，就係、是、房署係咪可以更加早或者更加主動係去即係叫做尋求警方協助，令到呢件事係可以及早被發現。咁我谂呢一个即系嗰个房署佢本身个工作程序上面咧，其实亦都系可以检讨下嘅一点嚟嘅。 嗯，咁系啦，咁所以即系听众如果对于即系话中屋村独居长者嗰个关顾嘅议题啊，或者你本身都系一个即系喺公屋村独居嘅长者，有嘢同我哋想分享嘅话咧，欢迎打嚟我哋2871-7231。咁啊，不如我哋先接听咧即系嘉宾嘅电话。咁我哋请嚟邓家彪，咁佢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主席。系啦，邓家彪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邓家彪其实咧，即系睇翻而家即系我哋讨论紧嘅就系嗰、那个即系因应嗰个水泉澳村嗰个独居长者不幸逝世嗰个事件啦，咁我哋就睇紧即系究竟而家即系公共屋邨。即係嗰個即係獨居長者，我哋去關懷或者關顧佢哋嘅即係呢方面咧，其實房署而家個角色係即係其實係咪應該有個主動嘅角色去做 咧？其實一定要去即係代入去呢啲情景嘅。如果嗰個獨居長者佢係領取綜援嘅，綜援咧就每個月透過自動轉帳咧交租俾房署，就唔係個長者拎住啲錢咧每個月去便利店入到交租嘅。咁即係话呢，房署一般嚟讲呢，又见你有交租，咁佢就唔会特别呢去无端端联络嗰个事主嘅。咁嗱，呢个係一个缺失嚟㗎。但係呢个缺失唔係因为佢做漏嘢，而係佢根本冇一个咁嘅習慣去做呢啲事。即係譬如话我明知嗰个单位独居嘅，於是呢佢就係用社区关怀个角度呢好刻意会系敲下佢度门啦，睇下佢点。咁所以我哋见到水泉澳嘅呢个情况咧，都唔系单一啊，因为过去都有发生过一啲住宅就系嗰、那个即系长者啦倒闭咗一段期间先至发现。所以其实应该系用啲突破性嘅做法去思维，即系一个就好根本就安全啦、救援啦，另一个就系平时都要关心噶嘛，应该喺呢度要做啲嘅改革咯，系啊。 嗯，邓家彪，我都知道你其实过去都熟悉即系水泉澳村啦。其实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嗰条村个情况系点？即系譬如究竟系咪好多长者喺嗰度啦，同埋佢个社区服务咧本身够唔够？ 嗱，水泉澳咧就18座楼，超过10000个单位，咁但系咧。新嘅公屋呢，我諗呢10年落成都係㗎。一人單位嘅比例越嚟越高㗎。如果我冇記錯，水泉澳大概係佔1500定1600个呢單位係一人單位。咁大家都知道呢，其實申請公屋如果一個人申請係計分㗎嘛，即係話用年齡係計分。所以其實講到最後呢，能夠順利入住到一人公屋，大部分都已經係長者，即係60几岁，當然有好多更老啦。咁所以呢，其實所謂一人單位就根本就等於獨居長者㗎喇。咁我係覺得既然佢係獨居仲要係長者，咁如果出咗任何事故呢，係冇一個即係救援系統，冇一個即係警報系統，其實好多時會失救。最誇張就一次咁樣啦，即係估計超過9个月先開咗道門去知呢件事。所以其實一定要改革咯，因為房署一般管理嘅思維就係、是，你又唔係有咩問題俾人投訴，跟住你又有交租，咁點解佢會交租呢？因為社署自動轉帳啊嘛，咁所以佢哋唔會特別覺得嗰户我需要咧去主動去揾佢咯，係啊。 咁啊，鄧家彪其實講翻頭先，你就個意見認為咧，即係房署應該要做一啲，即係喺呢方面咧，可能要做一啲突破性嘅一啲改革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資料，其實咧房署咧喺講緊即係廿年前咧，即係都係有一啲即係屋邨嘅聯絡主任噶嘛，咁啊可以主動啲關顧下啲長者啊、老人家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即係都係社署，咁啊佢有服務隊啦，咁啊又會有其他嘅即係 NGO 啊，即係非牟利組織又會提供一啲相關嘅服務啦。咁所以即係喺避免個資源重疊之下咧，咁其實即係房署就呢個服務就取消啦。咁所以其實而家睇翻嗰個做法，即係而家社署嚟緊，佢哋都會即係喺第三季嚇都會有即係一啲新嘅即係支援服務俾翻一啲獨居長者啊或者其他殘疾人士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喺呢方面嚟講，即係你都覺得係應該即係房署應該喺呢一方面即係關顧一啲獨居長者咧，甚至乎可能殘疾人士啦，或者一啲殘疾嘅照顧者嘅即係租户啦，係咪應該都有一啲做法係要係多啲關顧佢哋咧？ 其實呢，我諗特區政府得一個嘅，唔能夠話啊呢個係房署嘅事，唔係社署嘅事。當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外界外立法會議員睇呢，特區政府係一個嘅。當最需要去關心嘅居民呢，其實係政府要想方設法呢整合資源最高有效。而一個問題就係咁講啦，我頭先講譬如話房署佢因為管理上覺得有需要我先揾你咋嘛，啊冇人投訴部門揾你囉。而社署咧，佢即使好多社區裏面都有長者中心咧，但其實好多時咧，啲長者中心入會嘅比例係大概係三成到嘅啫。即係譬如嗰條村咧有5000個長者咧，大概係千幾個係佢會員。咁而且個特質係咩咧？就係通常社交較活躍嘅長者先至會去啲中心啊嘛。系咪？你都隱蔽，都獨居又隱蔽嗰啲，就唔會去接觸中心。中心亦都未必有一個硬任務咯。我咁樣講啦，我就係要了解條村有幾多隱蔽長者，我係要經常接觸佢。咁當然會有啲 program 會做嘅，但係唔係一個恆常嘅。所以其實掌握咗住户實質資料就係房署，但係能夠提供一啲關心服務嘅房署啦。長者中心啦，即係社署啦，日後嘅關愛隊啦，其實都係一啲資源嚟噶嘛。點樣整合？而我見到而家阿孫玉涵局長話搞精準扶貧，第一個群組就係長者住户，尤其獨居長者。其實係咪可以喺呢個嘅大嘅政策綱領裏面整合啲資源？最重要就係部門之間就唔好攬住啲資料，而係真係聚焦我最需要幫嘅。就拎出嚟，譬如話水泉澳，我頭先講最少1500個單位係一人單位，咁房署就話俾我聽啦，呢啲一人單位裏面有幾多係真係60歲以上或者65歲以上呢？究竟社署或者關愛隊有冇接觸過佢呢？其實係應該幾個部門一齊去睇最需要幫嘅住户咯。是啊， 鄧家彪，你講到關愛隊咧，其實都想問你一個問題，因為即係而家我哋傾緊個地區治理改革啦，其實即係其中一個好大嘅改動就係我哋多咗關愛隊嘅。其實我哋可以點樣用到關愛隊嘅資源咧，去關顧呢一啲隱蔽長者咧？因為頭先所講啦，有啲重要嘅資料其實都係喺部門嗰度，咁關愛隊可能佢哋係有一啲動員或者組織嘅能力啦。我哋點樣應該互相配合到咧？ 嗱，我哋。有時就真係自制咗關卡，令到啲嘢冇效率。咁譬如其實都係同一個住户，點解呢個部門可以掌握佢資料，另一部門唔可以呢？我哋返返轉頭講，而家關愛隊嘅設計呢，成個區嘅總隊長係邊個呢？就係、是、民政專員，即係日後嘅區議會主席。咁其實就真係將地區嘅力量呢，同埋政府部門嘅資源呢，係緊緊結合埋一齊。當然抗疫嗰陣時有或者特別時候，我哋就動員起嚟做即係應對啦。但係平時部就係做呢啲關心嘅工作咯。而家圈咗呢個獨居長者點樣支援嘅問題，其實就係特區政府要答啦，就唔係淨係房屋局答，或者係孫玉涵答，或者係麥美娟答，而係整個特區政府答點樣去真係日常關心，又可以做到緊急嘅照應，甚至使用科技。咁其實譬如話呢啲一人住户獨居長者間屋係咪可以再多啲感應器嘅裝置？當佢係不尋常咁樣跌倒、餓倒嗰陣時，係有啲通報系統俾 嗰個社區，譬如話保安啊，或者啲人員知道去即刻去查問或者關心咧，其實呢啲真係要諗咯，係啊。 嗯，鄧家彪啊，咁其實話講緊即係獨居長者啊，或者隱蔽長者咧，都唔係淨係即係公共屋邨啊，咁即係私樓都有機會咧，因為即係近日都有一個個案就係即係佢未必係獨居長者咧，就係、是、一啲殘疾人士啦，咁佢本身。又是照顧者，即是他殘疾人士，他是照顧者，他又照顧另一個殘疾的，即可能父母咁樣。咁呢啲個案其實，即有時他哋未必都係喺嗰個即社會服務的範圍，即他哋自己冇去尋求呢啲服務的即幫助咧，可能他哋都係即唔可能唔知啦。咁其實呢方面你又點睇？即話其實如果我哋擴闊到去一個地區嗰、那個即組織，我哋有關愛隊啦，即加強嗰個地區嘅治理啦，咁點樣可以即幫埋呢一批人呢？ 我哋反過嚟講咧。公屋嘅社區，因為佢哋係租客，而房署擁有中央庫，即係資料庫咧。如果連呢一度都做得唔好，冇改善咧，其實你就更加難想像我點樣將呢一個嘅工作方式擺落去，即係私樓嗰邊。咁如果你講，譬如話嗰個都好傷心啦嚇，美孚新村嗰個 case， 其實真係要地區嘅力量同埋政府部門結合咯。點樣地區力量呢？始終嗰啲大型屋苑都一定係有業主組織。究竟可唔可能呢，即係喺一個即係有一個互信嘅情況底下，係容許啲部門對於一啲特別需要關心嘅住戶，經常做一啲嘅探訪關心。咁呢、這個即係其實即係講就好似好容易，但係你點樣建立呢一套機制，令到真係就算住喺私人物業嘅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佢都覺得政府嗰個力量咧會去到我度，會係關心到我。咁我相信大型屋苑可能容易啲，如果去到真係單棟樓嗰啲咧，就真係仲要花啲氣力。咁但係我諗我哋要警覺嘅就係太多呢啲好令人唔舒服嘅個案啦，真係要的起心肝，快啲要做好對長者嘅支援啦。 嗯，其实我哋头先咧讲开美孚新村个 case 咧，都有一个问题想问咧，就系、是、关于嗰一啲嘅佢哋领取嘅一啲津贴问题啦。因为其实残疾人士咧，即系佢通常喺医疗啊、保险啊，即系或者保健食品啦、啊、车费嗰啲，其实都开支都好多嘅。咁政府虽然有津贴啦，咁但系就规定咧，领取综援啦、长者生活津贴或者残疾津贴咧，就唔可以领取我头先讲嗰类型嘅津贴嘅。咁呢一啲咁样嘅津贴嘅制度咧，有冇需要改变咧？ 系嗱，当然经济嘅支援越多越好，令到佢哋可能买啲好啲嘅器材啊，好啲嘅药物啦、啊、甚至即系日常衣食住行都有改善，一定系好嘅。但其实同一个方面咧，亦都要俾残疾人士咧有个自信心啊。咩意思咧？佢唔会觉得自己咧系一个包袱，佢觉得自己有价值。對家人有價值，對社會有價值。點樣令到佢有呢個感覺呢？即係唔會話即係諗一啲好悲觀嘅嘢，甚至去輕生啦、啊、令到佢覺得自己有價值係最重要嘅。咁所以一個真係適合到佢哋有社交生活啦、康樂生活啦，令到佢哋即係都係發展到自己，有呢個咁嘅氣氛係就係好重要。咁令到佢哋真係唔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好負面嘅情況咯。 嗯，好，咁啊，多謝鄧家彪，係啦，多謝你嘅電話。好，多謝鄧家彪嘅電話。咁、鄧家彪咧，佢係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嘅。咁啊，子欣頭先聽阿鄧家彪講就，其實即係需要即係而家針對呢啲個問題，都係要整合啲資源咧，即係等到即係啲獨居長者咧係嘅數據可以俾到即係房署知道啦。咁房署可以進一步咧就去提供即係相關嘅支援服務啦。咁呢個係個建議嘅。咁我哋就等陣翻嚟再聽啊。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扩大人才清单，将涵盖专业由原有13项增加到51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主要是向相关人才提供入境便利。他以医疗专业为例子，输入的专业人才如果要在香港执业，仍然要符合相关的香港法例。孙玉涵说，这一份清单针对的是人才，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包括要大学毕业，而在医疗和建造业等方面，除了要大学毕业，亦都要有一定工作年期才符合要求。被问到政府的绩效指标，孙玉涵说，整体透过不同计划，目标是每年吸引至少35,000个海外专才来香港，而且逗留在香港的时间不少过12个月。他相信今年一定可以达到有关目标。特区政府回应美国2022年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批评报告假借宗教自由之名，就香港特区落实香港国安法等情况作出政治抹黑，并且混淆视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美国立即停止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并且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特区执法部门一直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以及就有关人士或组织的行为而采取执法行动，和他政治立场、背景或者宗教无关。发言人又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广大香港市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复正常，营商环境亦都恢复，但是美国所谓年度报告一再对此实况视而不见，公然就香港国安法散布误导和无稽言论，美国的险恶用心再次表露无遗。海关在屯门公众货物装卸区一艘等船上的货柜搜出大约3200万支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亿2000万，并且拉了两个男子。海关在上星期三破获案件，被捕两个人分别22岁和27岁。海关说，相信不法集团以为屯门公众货物装卸区运作无奈，使用人数比较少，企图减低被发现的机会。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涉华言论，发言人汪文斌说，作为今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日方沉迷于挑动和制造阵营对抗，损害地区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一些势力极力美化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翻案，甚至鼓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说，如果日本真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就应该其次鲜明地制止日本国内这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势力，就应该认真反省自身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就应该明确重申遵守二国是遵守二战后国际秩序，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岸田文雄昨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不允许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将会就此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信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在石硖尾受到意外影响，石硖尾的窝仔街去大坑东道，介乎石硖尾街至到白田街之间是全线封闭的。重复一次，就是在石硖尾因为有交通意外，窝仔街去大坑东道，介乎石硖尾街至到白田街之间是全线封闭了，揸车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了。 较早时清水湾道近清水湾小学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嗰度啦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比较挤塞嘅龙尾分别去到郑直之中学同埋宝林北路同宝顺路近住景林村对出，仲有就系坑口道近住将军澳医院。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咧车多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时啦，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已经拖走了一阵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近博康村，而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就去到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的龙尾去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马大桥、马湾桥面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金砖国家包括了以下哪些国家呢？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用哪个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了，即刻考考你，第十五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分几多个组别呢？ 竞赛设有小学组和中学组两个组别。 那决赛日期呢？ 决赛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五月二十号隆重举行。 我们拭目以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 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志恩，咁我哋继续咧，都系讨论啊。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嗰、那個，即係關懷啲社區嘅，即係獨居長者啊，甚至乎係一啲即係長期病患嘅照顧者啊，或者殘疾人士啦、啊，即係點樣加強一啲即係支援佢哋嘅服務啦、啊。咁我哋不如先聽一聽聽眾電話好啊，我哋聽一聽啊莫女士嘅電話。莫女士你好， 啊你好， 你好， 係莫女士，你有啲咩意見呢？ 哦，冇，我覺得咧，房屋署咧，佢其實每兩年咧，所有嘅屋邨咧都會係有職員咧上門去對身份證，睇下嗰個居住單身嗰個人數字啦。咁其實好容易啫，咁可以將個電腦嚟讀抽曬十上嗰啲。 啊，莫女士，你可唔可以個電話信號有啲狀況，可唔可以企？ 哦，其實我發覺你哋打嚟嗰陣時俾我，我都已經覺得你個電話好沙咯。 係咪 啊？我個環境係好靜，我收音機識買。 好，咁啊，不如啊。莫老师，不如等一等，我哋揾技术人员同你处理一下，好唔好啊？ 好， 麻烦你等等啊，唔好意思，系啦。咁啊，阿子欣，其实咧，头先即系我哋除咗讲即系隐蔽长者，即系喺公屋个问题啦，都有提到即系美孚新村嗰个个案啦。咁其实嗰个个案咧，本身就系即系一对父女啦。咁、那个女本身咧都59岁嘅，咁啊个爸爸就系86岁啦。咁都系睇翻啲资料啦。咁其实佢哋两个咧都系一啲即系长期病患者咧。咁所以个女本身其实即系都有一个即系糖尿病啊，咁其实佢都要坐轮椅嘅，咁但系即系呢个个案就会系 即係一啲即係殘疾人士，佢係照顧者，佢係照顧佢年長嘅爸爸。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個社會上高，其實即係照顧者未必一定係一個即係健全人士嚟嘅，可能佢自己都係可能係除咗佢自己年長，甚至乎佢有即係病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啲個案其實佢需要嘅支援可能更加多。 係啊，咁近排我諗好多聽眾都聽過，其實照顧者本身佢個壓力係非常之大嘅。咁而家其實社會上面都關注得多咗啦，譬如有啲情況係以老去即係照顧其他老人家啦，又或者頭先所講今次呢一個嘅 case 就更加特殊啦，就係即係一個嘅殘疾人士照顧另一個殘疾人士。咁其實睇翻一啲數字咧，就話有啲團體做過研究咧，就平均每日啊嚇，即係呢個照顧者需要咧去用落去照顧時間係差唔多12个钟啊，即係半日時間都係要去需要嗰個照顧佢嗰個對象啦。咁所以其實個壓力都真係非常之大嘅。 係啦，咁所以除咗個壓力咁，照顧者有時佢自己都可能會病啦，都需要睇醫生啦。咁變咗啊，如果佢病咗啦，唔舒服啦，咁佢要照顧嗰、那個即係長期病患嘅家人又點算咧？咁所以其實呢一類嘅照顧者都好需要一啲咧，即係暫托嘅服務嘅，即係例如可以將佢哋照顧嘅即係長者啊，或者佢哋其他嘅家人啊，可以即係暫托喺一啲中心嗰度啊，咁可以等我哋哦，即係睇完病啦，咁可能佢翻嚟可以接翻個即係即係被照顧者啦，咁甚至乎係可能需要住幾日嘅，咁啊等呢啲被照顧者可以喺嗰啲中心度呢啲暫托嘅宿位咧就住幾日啊，咁樣可以等佢哋好翻啦，咁跟住先可以即係繼續照顧咁樣咯。 係，咁我睇到有一啲即係專科醫生所講啦，就話其實除咗一啲心理上面壓力之外咧，其實真係身體上面嘅健康咧，即係照顧者都係好容易即係受到影響嘅，因為始終咧佢大部分嘅時間咧即係都喺一个照顾工作上面，其实就冇乜时间照顾自己嘅，咁所以咧呢一个都系需要去关注嘅。咁另一样咧就系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照顾者咧今年第三季咧就会即系政府会有一个24小时嘅照顾者热线嘅即系支援嘅服务啦。咁我睇到咧即系香港复康会咧就做过一个调查啊，咁啊就即系究竟咧啲照顾者系想要一啲乜嘢服务咧？咁、那个专线服务嚟讲咧，即系大概啦吓26%咧就希望咧会有个危机处理服务。另外都有23%就希望有啲暂托服务啦，就配对一啲交通嘅即系支援嘅服务等等嘅。咁我哋都希望啦，即系政府推出呢一个热线之后咧，其实都会更加系方便同埋人性化啦。即系最好唔好系打电话去之后好多次又要譬如揿掣啊，或者系听一啲电话录音啦，咁令到一啲照顾者系即系真系可以个压力系受到即系舒缓嘅。 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你系照顾者嘅啊，对于支援服务有意见，或者你哋想分享你哋嘅故事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1。咁我哋继续接听翻咧阿莫女士嘅电话先。莫女士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啊，唔好意思啊，咁头先 继续 讲翻，咁你就提到即系你哋发现即系房署就每两年都会系一个即系佢哋一个即系定期嘅即系上门去巡查啦咁样。 系啦，因为咧，我发觉咧，房署咧，佢系定期每两年咧，全港嘅屋邨咧，咁每一座大厦咧，佢哋都唔系抽查嘅，都系需要上门拍门去核对你嘅身份证，咁睇下呢个住户个户主同埋同佢一齐住嘅人咧个身份证核对，咁其实嚟讲咧，可唔可以做多一步就係話將55歲以上嘅獨居長者，咁唔好定話60歲啦，55歲嗰啲都開始年紀大啦，咁咧就係將佢抽曬出嚟，咁咧就每年去一個家訪啊，或者好似用電話去問啊，咁就希望將以上嗰個案件咧就盡量減少咯。其實係真係有呢個需要啊，即係好似今次我哋聽到話打開道門話一排白骨，真係嚇得嚇死人啦。咁即係變咗嚟講，可能佢跌倒咁根本連爬起身攞電話去求救嗰個機會都冇埋，咁變咗嚟講呢，其實呢啲情況呢係成日都會發生嘅。 阿莫女士，你本身係咪都係住公屋㗎？ 都算係啦，係啦。 咁你本身有冇發現其實你嗰、那個即係嗰座樓會唔會都有啲獨居長者？ 會有，咁但係嚟講咧，即係有啲係比較健康嘅，有啲可能好似嗰啲即係叫做冇乜點同人哋溝通啊，或者係即係叫做比較悶啲啊咁嗰啲啦。咁但係我哋冇理由行埋問你係咪自己揾住啊咁樣噶嘛。同埋香港而家個鄰里關係咧，就正如你哋頭先個節目所講啦，即係話冇以前咁樣，即係話好到咧，即係話條鎖匙板隔離屋都好放心嘅。而家係全部都係連住隔離性乜都唔知嘅。 嗯，好咁啊，多謝阿莫女士嘅電話先。咁啊，多谢莫女士。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好。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咁我上次讲到咧就系英式英文里面常见嘅响音咧个 O 呢个音 O O O 有乜字咧 O 啦 No OK Slow S L O W Slow 咁咧就系呢个 O 咁嘅音。仲有乜嘢字系有呢个音咧？仲有无数嘅，譬如 Moment Moment M O M E N T。At this very moment, 个 mo, OK, 咁你会听到咧个 mo mo mo 就唔系 mo 嘅，呢个系英式英文嘅 mo, OK, 仲有譬如 do dosage 啦，仲有咩字？譬如 focus 啦 ，f o c u s 啦 ，focus focus 系一个专注啦，我哋 focus， 仲有 go 啦 ，going somewhere 个 go，where are you going？ 咁你会听到呢个 o 音。OK， 咁大家翻去练习下，听翻我哋上一集嗰个音系点样发嘅。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系阿志恩，咁啊头先即系听众阿莫女士，即系都建议下，其实房署都可以即系行多步，主动去收集多啲即系独居长者嘅资讯啦。咁啊，从而即系可能假后嘅时间，如果有需要嘅，可以主动去关顾佢哋啦。咁样，咁就其实头先我哋提到，除咗话即系公共屋邨嘅独居长者咧，其实我哋今日嘅议题仲包括即系关于一啲即系社区上嘅一啲即系照顾者嘅。咁头先我哋提到就系有啲照顾者本身可能都会系一个病患者，咁就变咗啊！你以一个即系可能残疾有病嘅照顾者，佢又照顾翻一啲佢自己可能系又有病嘅长者啊，或者家人咁样。其实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啦，即系佢哋个压力系有啦。咁啊，点样帮咧？咁其实建社署都会有一个嚟紧，即系喺第三季有一个即系支援嘅热线咧，24小时嘅。咁啊，究竟呢方面系咪真系好帮到咧？不如我哋即系接听嘉宾同你倾下先吓。咁我哋请嚟阿阮淑欣，咁佢系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阮淑欣你好。 你好，各位好。 其实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嗱，而家嚟紧政府咧，即系社署咧，即系喺第三季咧，佢哋会即系加强一啲即系支援一啲照顾者嘅服务咧，即系包括有24小时嘅即系咨询热线啦，同埋服务热线啦。你觉得呢方面即系其实点样可以帮到啲照顾者咧？ 系啊，24小时热线系需要嘅，因为俾佢哋容易啲即系。知道喺边度揾到人帮手，都系一个即系希望系快啲攞到，即系接触到一啲即系服务嘅方法啦。咁但系更加重要咧，就系热线打咗热线过去之后，其实有冇足够嘅配套支援服务俾到佢哋咯？咁所以我哋讲紧，其实有热线之余，其实背后嗰啲配套服务实际嘅支援，其实都要相应增加先至可以。咁而家系有唔同类型嘅服务嘅，咁但系其实。都即係個數量好唔足夠啦，同埋其實個服務種類都即係未係有一啲地方未係好到位嘅，咁同埋即係都要輪候啦，同埋有好多嘅評估，咁但係即係照顧者其實佢哋係好忙碌嘅，我哋認識好多都佢唔知道服務喺邊啦，跟住如果佢要每一次攞服務，其實再要經歷好多唔同嘅審查。然后要轮候中间嗰段时间，其实都冇人帮佢手，咁呢啲都即系都系一啲好实际嘅问题，都要即系处理埋先得咯。 你讲到咧，即系一啲嘅热线嘅配套服务啦。咁我知道其实香港而家都有一啲嘅暂托服务嘅。咁不过就其实个轮候时间比较长咯，同埋都要有啲申请门槛。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嗰个情况系点？譬如要排几耐先可以轮候到？ 要排啊，同埋佢要经过一个评估，佢系即系体弱家人个身体残疾程度要系中度或以上缺损。咁首先第一个问题咧，佢睇嗰个需要就就系睇体弱家人，其实就唔系睇嗰个照顾者嘅需要啦。咁有时候可能系照顾者自己一个身心压力都有，系需要呢啲服务嘅。咁但系多啲角度其实系睇个即系体弱家人。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咁第二就个评估。然后去要轮候啦，咁讲紧一般嚟讲， 即係講緊至少都要幾個月嘅。咁幾個月有一啲人可能可能都幫唔多唔少都幫到一啲人嘅，但係有一啲其實佢有好緊急需要嗰啲咧，其實就係求助無門嘅，完全即係其實最即係。最迫切咧，我哋認識有啲照顧者咧，特別年長嗰啲年長嘅照顧者，我哋係覺得即係最有即係最需要同埋最容易跌入去有危機家庭嘅一群，因為佢哋自己本身都弱體弱，佢都即係都有病痛，佢都其實佢本身都要人照顧，只不過咧佢可能係兩三種病照顧一個有。比佢更加多病同更加體弱嘅人，咁當佢有病嘅時候咧，就其實係依家冇服務可以即刻幫到佢。咁我哋識好多就係佢哋自己會死定咯，發燒都要夾硬出院翻屋企照顧個認知障礙嘅家人。即係中完風之後，第一時間其實佢都唔係諗自己身體，佢諗屋企嗰個家人有冇人即係照顧佢食飯食藥啊咁樣樣，其實即係幾可悲嘅香港，即係咁樣嘅地方其實。即係咪唔可以做多啲嘢呢？我哋覺得應該可以做多少少嘢，幫一啲即係比較有危機嘅家庭，有啲廿四小時緊急支援俾佢哋，唔係話要即係經常性嘅，就係喺佢哋真係呢啲咁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希望可以有人幫到手咯。 嗯，其實阮淑欣先提到話，其實就算即係有呢啲廿四小時嘅服務熱線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個配套即係。未必好足夠啦，即係服務嘅種類同埋個數量啦。其實你嘅觀察係或者接觸咧啲即係照顧者咧，其實佢哋係即係有啲咩服務而家係嚟緊係即係比較有最迫切要增加嘅咧。 頭先我講咯，我哋其實同啲照顧者都傾過，佢哋覺得最需要24小時緊急支援嘅服務，就係當佢自己都有事嘅時候，希望有人幫手照顧個屋企人，佢可以照顧翻自己個身心。咁我哋其實會都試緊一個好細規模，希望有啲示範作用，都推緊政府希望都可以考慮呢一種模式，就係類似一啲依家有一啲幼兒社區保姆嘅，咁但係就冇長者嘅社區保姆，咁我哋都做。緊一啲類似長者社區保姆，希望可以動用鄰舍嘅資源，就去請一啲低收入家庭嘅婦女，佢唔需要陪小朋友嘅時間，可以關懷同區嘅老人家。咁但係長者個服務就因為老人家始終都唔多唔少有一啲照顧嘅需要，就唔可以靠義工咯。我哋睇就真係要有一啲訓練同有一啲專業。即係社工背後支援住嗰啲婦女去幫手照顧老人家，因為個需要太大啦。你話就係一路靠即係正規嘅服務係要增加嘅，咁但係淨係靠呢一樣嘢，其實一定係唔足夠咯，同埋個發展唔夠，個人口老化快，咁所以發展嗰、那個即係社區嘅資源，其實係我哋覺得係政府嚟緊係要諗多啲嘅咯。 嗯，咁啊，收音机旁边个听众咧，而家我哋系讨论紧咧呢一个即系关怀社区啦，即系点样支援照顾者啊，甚至乎系啲即系独居长者啊，或者隐蔽长者嘅。咁如果听众有意见咧，可以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咁啊，阿阮淑欣，我哋即系咧，头先你提到咧，即系话即系照顾者啦。咁其实话嗰个情况啦，咁即系隐蔽长者系点咧？即系嗱，即系除咗公屋村啦，咁其实即系私楼啦，即系有啲。即係獨居長者或者照顧者，佢未必住喺公屋噶嘛，可能住喺一啲劏房啊，或者住喺一啲即係板間房啊，咁住喺深水埗區啊。咁其實呢類嘅即係個案咧，你哋個即係會有冇接觸，或者佢哋對呢啲服務方面，即係支援服務有咩需要咧？ 有啊，嗰啲其實主持你講得好，嗰啲係更加隱蔽嘅，因為佢屋村都仲相對有啲社區資源喺附近，咁但係喺舊區裏面嗰啲更加隱蔽。我自己本身就做深水埗區啊，咁我哋即係同時其實會做好多外展家訪，咁同埋喺即係有唔同類型嘅一啲。資助申請嘅時候咧，我哋係即係咩類型嘅資助，我哋都會幫佢哋手去申請嘅。咁即係都叫好彩，舊即係以往有一啲譬如 M 津貼啊，即係或者有唔同類型一啲政府即係一次性嘅資助服務，佢哋老人家唔識咧，咁就即係我哋擺街站去即係認識佢哋啦。咁佢哋有啲會知道聽過啊，知我哋會幫即係呢啲情況嘅老人家，咁佢哋都會自己主動接觸我哋。咁我哋洗樓去派單張嘅時候。又会识得即部分有需要的长者咁样，系要即系要咁样即一路揾噶，咁啊一路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同埋途径去接触佢哋咯。咁但系社区仲好多嘅，因为即系人口老化啦，即系老人家一定系越嚟越多噶啦。 都想同即系从一个政策层面同你倾下啦，因为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照顾者嚟讲咧，香港冇一个所谓叫照顾者政策啦，或者即系照顾者嘅一个所谓叫清晰嘅定义嘅。咁我知道譬如一啲外国嘅地方，好似加拿大啊、澳洲等等咧，佢哋系有一啲嘅即系专门定义，同埋即系专门嘅服务系俾呢一啲嘅照顾者。你觉得香港需唔需要即系都有一啲类似嘅咁样嘅措施咧？ 絕對需要啊！我哋其實都一路即係倡導，希望政府可以做到呢樣嘢。其實佢本來開咗個幾好嘅頭嘅，就委託咗理工大學做咗個研究。我哋都本身好大期望，希望理工大學做完嗰個關於照顧者嘅研究，係可以即係政府成立一啲即係制定一啲照顧者嘅政策，同埋可以做翻一個即係全港。關於照顧者的一些資料庫，了解一下他們的需要和規劃。還有剛才就是主持你說的那個定義其實很重要，因為定義呢即是他有這個身份，還有他不用再去經歷很多不同的即地方，他要再去重新四圍去找服務，要去做不同的審查，其實這些都很疲累對於他們來說。還有呢，這種不統一呢，還有你確定的身份呢，其實有時是令他們拿不到一些他需要的服務，因為各個地方可能都有少少不同的差異，那是即幾大挫敗感的其實。咁佢哋已經即係，如果去到好有需要嘅時候去揾啲服務，然後遇到呢啲咁多嘅挫敗咧，其實係都障礙咗佢哋繼續去揾人求助咯。咁所以即係政策同埋即係定義呢樣嘢，其實都好重要，即係可以整體啲咁樣可以幫到嗰個照顧者咯。 好，咁啊，多謝阿阮淑欣嘅意見同埋電話。多謝阮淑欣。咁啊，阮淑欣咧，佢係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咁啊，子欣，我哋接聽一下聽眾電話嚟。咁啊，聽眾啊，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哋好，啲人。 係， 咁啊。我有個諗法咧，就話你可以成立嗰啲社區嘅，即係你每座大廈成立咧，好鄰居咁樣，即係做一個組咁樣就即係做啲實體有幾多個家庭出嚟咧，就可以幫下手咁樣。咁當然你要有啲利益俾佢啦，咁你譬如話三千啊、二千啊，咁求其噏個數啦，咁樣你即係就組織咗有啲人去自願出嚟幫手，就幫手嗰啲咁嘅照顧者，咁樣你就即係有乜事可以有個電話俾佢哋，咁即係幫住睇住先啊，或者即係話照顧佢食藥啊，或者即係咯，咁有乜事求救咁帶佢入去醫院，即係帶送佢入去救傷車咁樣，咁係睇下好唔 OK 啊？呢樣嘢諗得到啦，就咁。 好多謝林生嘅意見啦。咁啊，林生就即係建議下，咁其實房署可以即係用一啲獎賞形式，可能揾翻啲街坊啊，做翻一啲即係幫手嗰個樓嘅資料搜集啦，睇下邊個單位有獨居長者啊，咩情況啊，咁甚至乎點樣可以設立一啲緊急聯絡嘅方法。咁啊，子欣你點睇啊？即係啊，林生嘅意見呢？ 我認為都係好嘅，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雖然政府會就住一啲即係低收入嘅家庭護老者啦，或者低收入嘅殘疾人士咧，係有一啲嘅津貼，咁但係其實可能呢一啲嘅即系人士或者照顾者，佢哋唔系净系需要个钱啊嘛，即系其实佢哋都需要一啲社区上面支援同服务嘅。咁所以即系我谂，我哋都可以考虑下啦。即系随住我哋成个即系地区治理系去即系改变嘅时候，我哋系咪都可以即系增加多一啲呢啲嘅服务咧？咁同埋头先亦都即系我同邓家彪倾嘅时候，都有一点好重要啊，即系公屋系要率先做好先啦，因为我哋即系房署系有相关资料啦。咁但系当然即系隐蔽长者系即系周围都有嘅。咁下一步点样做都要倾啦。 冇错啦。咁啊，先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水湾道近清水湾小学嘅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分别去到郑直之中学、宝林北路近住景林村，同埋宝宁路近住将军澳医院。另外，石硖尾窝仔街日因为交通意外啦，去大坑东道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白田街之间全线封闭，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咁啊，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啦，志恩。咁啊，呢一节咧，我哋会倾下咧，即系区议会改革嘅议题，因为区议会改革个公众即系咨询期咧，今日就结束啦。咁、其实而家区议会嗰、那个即系即系有个新嘅即系变化啦，因为要优化嗰、那个即系地区嘅治理啦。咁所以喺嗰、那个即系地区上高咧，其实会有设立关爱队啊，咁亦都会即系。即係有個三會嘅職能啦，咁啊，即係包括有個分區會啊、防火會啊、滅罪會啊三個會咁樣啦。咁其實喺個地區管治咧，就其實個政府嘅期望就可以即係強化嗰個即係地方嗰個即係管治嗰個效率啦，同埋嗰個即係成效啦。咁你點睇咧，阿子欣？即係。 我谂其实如果啦，即系我从一个即系现职区，即系我如果代入啦吓，一个现职区议员嘅角度嚟睇咧，我谂佢哋都会问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即系跟住啦，假设佢系即系一个想参与直选嘅议员嘅话咧，其实嗰个选区都大过以前好多啊，咁所以我都留意到咧喺嗰个咨询期间咧，其实都有唔少嘅区议员咧就问到啊，究竟呢个选举经费上限咧有冇得倾咧，即系有冇得上调啦，同埋即系区议员嘅资源啊，可唔可以系多一啲咧？咪即係始終個服務對象多咗啦，咁我諗呢樣嘢咧就即係當局個反應咧，即係都係話可以有研究嘅，即係喺嗰個即係而家嗰個大嘅框架之下，其實頭先提到呢啲具體嘅選舉安排問題咧，就即係仲可以去研究一下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成日會形容即係區議會咧，以前都係一個叫做即係素人參選嘅一個比較低門檻嘅方法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冇乜經驗嘅，冇乜從政經驗嘅，大家都想第一步係透過區議會去即係進入呢個政治體制啦，咁但系咧，而家咧，因為即系如果有意去參選嘅人咧，其實都係要攞到三會嘅提名啊。咁有一啲人咧就擔心啦，如果我係冇政黨背景嘅，咁究竟我即系我又唔識三會嘅人嘅，咁究竟我攞唔攞到一個提名去參與一個區議會選舉咧？咁我諗呢一個呢兩個啦嚇，即係會係喺一個即係選舉嘅角度嚟睇，即係比較多人關注的問題啦。咁至於地區行政層面上面嚟講，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再傾埋呢個角度嘅。 系啦，咁所以头先你提到话，即系嗰个即系关心，如果我要参选区议员嘅，咁其实嚟紧即系嗰个区议会改革嘅方案咧，即系会包呢个直选啦、委任啦同埋间选啦。头先提间选就系会有三会嘅提名啦，即系防火会啊、即系灭罪会啊，同埋嗰个分区委员会咧，要系提名你。咁你先可以咧就即係參選嘅，咁所以呢個可能就有一個難度，即係如果你要透過間選咧，你想出線嘅話，咁即係有個難度嘅。咁至於頭先提到話即係地方行政工作啦，咁我當你選到啦，或者做到區議員啦，咁嚟緊其實即係點樣去統籌咧？因為區議會嗰、那個即係加咗三會之後嗰個職能，其實再連埋個關愛隊咧，其實呢幾方面個資源點樣可以即係統合去即係做到一個真係有效嘅地區服務咧？咁呢個其實都係即係嚟緊即係。一個焦點同埋即係一個挑戰嚟嘅。 係啊，其實咧成個地區架構都會重整咗啦。咁即係如果我哋睇翻政府嘅文件咧，就個地區會分咗做兩個部分嘅。咁一個部分就係叫服務架構啦，咁就係即係嗰一啲嘅政府部門啦，加埋區議會同關愛隊啦。咁另外諮詢架構嗰邊咧，就係頭先提嘅三會同埋區議會。咁幾樣嘢之間點樣去做協作咧？咁同埋就係即係因為而家專員咧就身兼幾職啦，係咪？即係佢除咗要去統籌一啲即係地區嘅政府部門。門之外咧，其實亦都要做埋呢一個嘅區議會主席，同埋即係去統領一啲關愛隊嘅工作啦。咁三樣嘢嚟講，其實專員咧佢嗰個辦公室有冇咁多嘅資源啦、人力物力去做統籌咧？咁我諗呢一個咧都係即係地區行政我哋下一步會問嘅問題嚟嘅。 係因為民政處嘅工作量預期就會即係大量增加啦，咁人手又夠唔夠咧？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關注點啦。咁所以聽眾如果對於即係區議會嘅改革方案啊，有啲意見，有咩意見嘅歡迎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11。咁啊，阿子欣，我哋先接聽即係一啲嘉賓電話嚇。咁我哋請嚟阿毛家俊，佢係大埔區議會主席。毛家俊你好， 各位主持你好啊。 係啊，咁就住其實今日即係區議會嗰個改革方案諮詢期結束啦。咁其實你即係睇翻而家即係嗰個方向嚟講咧，你即係覺得嗰、那個議員出線啦，同埋嗰個即係話參選啦，同埋我頭先提到話即係地區嗰個行政嚟緊嗰個即係難度啊，或者嗰個挑戰咧，你有咩意見咧？ 我估議員出線嚟講咧，基本上係比以往係更加困難嘅。坦白講，其實我舉個例子，譬如個選區方面，我哋大埔為例啊，咁其實我自己個選區應該係大咗十倍咁多嘅。咁你譬如大咗十倍咁多嘅時候，喂，你理論上我啲選舉開支啊，或者甚至我攞條易拉架，或者我整啲 banner 等等，其實我一定會多好多條嘅喎，咁樣。咁但係佢呢一刻究竟你選舉開支上限會調升咧？嗱，唔知道嘅。咁同埋就係話啦，就算譬如我好啦，我好彩我贏得到啦。咁到時候嗰個嘅每個辦事處嘅營運開支有冇會提升呢？咁樣咁呢度其實佢都完全冇交代到呢個問題嘅喎，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我哋成日都強調嘅就係話，喂，其實你而家選區大咗咁多呢，其實對於我哋啲可能知名度冇咁高嘅從政者嚟講，其實唔係太容易去出到線嘅喎，因為譬如我哋好簡單粗略計下條數，起碼你要穩賺可能2万至3万票左右啦，你先叫做有一席嘅資格喎。咁以往譬如話有啲泛民嘅明星級坐鎮嘅時候，咁先會有咁嘅。可能性攞呢個票數噶嘛，咁但係譬如嗱，我相信嚟緊即係實際會落場參與選舉或者去投票嘅市民咧，我哋自己都打過折嘅，亦都參考翻上次立法會選舉嚟講咧，咁往往譬如話根據翻以往經驗，其實分分鐘我哋嘅票數可能都係個8000至10000左右嘅，咁其實呢個票數其實唔足以令我哋選出勝出呢個選舉嘅喎都。 嗯，咁我都想莫家俊都想問下咧，其實你頭先啦提到一啲好多嘅即係憂慮啦，譬如就係嗰個選區大咗，究竟你哋有冇足夠人力物力去即係選啦，又或者攞唔攞到足夠提名票等等啦。咁我知道其實過去嗰兩個星期都係政府係同你哋做一啲交流嘅一個契機嚟嘅。其實想問下咧，你哋嗰個交流形式係點樣？同埋頭先你提嗰啲問題咧，其實有關官員有冇俾到答案你咧？ 其實實際交流形式咧，就邀請咗我哋出咗一個叫地區諮詢會咁樣咯。咁其實佢啲諮詢，我哋自己新界區嗰場咧，就啱啱喺琴日就舉行嘅。咁嗱，亦都我哋自己有個疑問嘅，就係、是、喂，其實你個諮詢今日就截止，你星期一就叫我哋去咁樣。咁同埋咧，佢個形式，我初頭都以為入到去啊，可能係 Q&A 嘅，好似人哋特首答問大會咁，現場即刻問即刻答咁樣嘅。咁原來都唔係喎，譬如我哋入到去嘅時候咧，咁就先會要求就啊寫低你個問題喺張紙上邊啦，咁張紙上邊咧就有曬我哋嘅職銜啊同埋所屬嘅團體噶啦，咁然之後入到去會場之後咧，你要主動將張紙擺喺個抽獎箱入邊，咁擺落去等佢嚟抽，咁抽中咗之後咧，咁先會主持讀你條問題，讀完條問題咧就到翻司長佢哋喺台上即刻答嘅，咁我都心諗，咦會唔會佢俾個麥俾我哋啲台下嘅觀眾聽講兩句啊咁，但係完全係冇嘅。咁講完之後就到下一條問題㗎啦，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話，喂，其實呢啲咁嘅交流其實會比較流於片面多少少咧，咁樣係啦。 嗯，咁毛家俊你自己其實即係有冇機會提問啊？ 你提問，我咁啱好彩就抽中第一個提問就係我咯，咁樣係啊。咁但係純粹佢真係讀我條問題，跟住就司長喺台上回應，跟住就冇再跟進嘅，基本上就係咁。 毛家俊，你問嗰條問題就係即係頭先所講關於嗰啲嘅選區啊、新津嘅問題，還是其第二啲嘢嚟 嘅？嗱，一個就係選區新增問題啦，頭先第一樣嘢嘅。第二樣嘢就係話，正如你頭先都有講到嘅，就話民政處嘅工作量係大咗嘅。因為唔好話將來咧，就算而家我哋睇我哋自己民政處，譬如區議會嘅秘書處或者民政處下面啲聯絡組等等，其實佢哋嘅工作量已經係爆曬廠嘅，叫做冧曬檔咁滯。咁如果譬如話你貿貿然再加多加大個選區，咁但可能專員負責嘅又多咗嘅時候，咁你無可否認一定會係多咗工作量嘅。咁你會唔會加人呢？咁呢方面其實司長係完全冇直接回應到我哋嘅問題喎。譬如你擴大編制上會唔會有積極考慮呢？其實佢都冇講到嘅咁樣。咁跟住我亦都有講過一個提問嘅，就係話如果你嚟緊呢個要攞到三會提名呢，對於我哋舊嘅議員嚟講，其實都叫做有機會啦。我只可以講有機會啦，因為其實我都可能會識可能其他建制派嘅友好啊等等都識嘅。咁但係你話攞到九個嘅提名，其實就算我哋呢一屆現任議員嚟講，都可能有啲難度嘅。咁你何況一個新有自從政又想加入去地區嘅人士嚟講，其實完全佢係冇渠道可以做得到。你甚至可能建制派內部自己，你都可能要自己爭分頭先可以攞到個提名機會。咁所以其實對於新人入嚟嚟講，其實係好有難度嘅。咁呢個我亦都喺個會上面，我都有交代咗我呢個意見出嚟咯，都係。 咁毛家俊啊，咁其實你提到話，即係你哋琴日即係同政府嗰邊即係交流啦。咁其實即係其他即係與會者有啲咩嘅意見提出嚟去問政府呢？ 其實其他與會者其實都係講翻一啲好正常嘅問題，就譬如話其實個選區難咗經營啊，又或者係資源上嘅調配啊，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因為始終琴日都仲有啲三會嘅成員出席嘅，咁當然佢哋就喺現場就好支持政府啊，表達自己支持嘅意見啊，甚至喺台下邊拍掌鼓勵啊等等啊，呢啲我哋就覺得會好似比較誇張咗啲咧咁樣，係啊。 嗯嗯。 咁我諗呢，即係從一個有意去參選嘅人嘅角度嚟睇呢，即係另一個其實我哋上兩個星期傾得好多，就係嗰個區議員嗰個離職嘅監察機制啦。我想問下會上面有冇人去問，即係具體究竟呢咩情況之下就會啟動呢一個調查機制呀，或者即係你自己又點樣睇嗰個成個即係成個離職嗰個情況？ 昨日會上面就冇特別有成員提問嘅咁樣，咁但係我自己睇咧就話其實喂，其實而家現行嘅做法一向都日行之有效嘅，即係就算譬如我自己作為區議員都好，其實我因為我係主席嚟噶嘛，咁其實我都收到譬如有時有啲其他針對其他議員投訴，其實都我都會望得到嘅。咁同埋就算民政處內部其實都會有啲監察嘅機制，譬如話當有議員收到投即係收到有議員嘅投訴嘅時候，其實佢哋內部都會調查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要列到好似嚟緊咁仔細，話有埋個咩清單，譬如話你唔出席會議又會怎樣，或者你不開辦事又怎樣，即有沒有那麼具體，我覺得其實就沒有必要的，因為其實每個議員他們的做法都不一樣的，即不一定我要坐在辦事處我開門我一定才會做到事情，還有很多時候我們做的事其實是市民未必即刻現場看得到，因為可能我們背後電話可能收到很多投訴，或者網上收到很多反應，其實這些我們都背後都在做的，其實你從這個可能出席會議的次數啊，開放辦事的時間來判斷我們勤不勤力呢，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都唔符合而家呢个大趋势嘅，都系。 咁毛家俊，咁其实话即系嗱，嚟紧嗰个区议会嘅改革嗰个方案咧，亦都包括话即系会有设立关爱队啊，即系同议员合作咁去推动嗰个政策啦。咁其实你自己点样去睇呢一个即系方向咧？ 嗱，其实好简单嘅嘢就系话，大家嗰个分工会唔会好清晰咯？因为其实你而家喺个架构之下之上，譬如有要多咗个咩地区治理咩领导委员会选择组啊，资深市领导啦，咁再喺地区上嘅层面又有关爱队啦，咁三会嘅成员又存在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大家嘅角色可能会有啲重叠嘅。咁同埋就系话啦，当譬如举个例子，我第时又可能派啲防疫物资啊，派啲其他需要嘅用品嘅时候，咁其实究竟系俾区员去派啊，定是俾关爱队去派啊？咁其实两者之间系可能存在一啲矛盾或者是互相競爭的關係喎，咁呢一方面點樣去理順，或者呢一方面政府有冇啲方向去處理呢？咁其實我呢一刻係睇唔到咯，真係。 我睇到咧政府嘅文件咧，其實佢嗰、那個修改之後嗰個地區治理架構，其實區議會個定位都幾特別嘅，因為個示意圖入邊咧，其實地區諮詢架構咧係包括區議會啦，咁然後地區服務架構亦都係包括區議會嘅。咁我假設啦，即係譬如毛家俊，我假設你可能下屆都再會做區議員嘅時候咧，你會點樣去即係去理解你自己同即係政府嘅關係咧？ 嗱，我當自己係一個接收嘅渠道同埋一個嘅反應嘅渠道咯，我就係僅此而已咯，因為其實坦白講，就算呢一刻我就算作為今屆區議員都好，其實我哋自己都知道，其實我們根本係冇乜實權嘅，呢、這個真係嘅。其實政府做唔做、採唔採納我嘅意見，其實全部由政府自己去決定咁樣。咁所以喺新嘅情況底下，我估相信其實情況都好類似，只不過就係話可能將來我哋可表達嘅訴求啊，或者我哋嘅意見會唔會真係咁有效去完全執行得到咧？咁呢個其實就成為疑問嘅，我哋都係咁覺得。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讨论紧咧，即系区议会改革嘅方案啦。因为今日咨询期结束啦，咁就毛家俊，咁即系听众如果有兴趣讨论呢个话题咧，可以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嘅。咁毛家俊，咁头先即系嗱，你系区议会主席啦，即系咁其实如果你睇翻，如果嚟紧即系民政即系主任佢做过区议会主席咁样，咁其实佢即系咪真系个工作量系大到即系会系点样去平衡咧？即系。 嗱，其實亦都坦白講嘅，民政專員佢應該都係啲 A.O. 嚟啦，咁樣咁當然佢係可以叫做統籌或者協領一個角色喺地區上面，咁但係譬如話，當一啲好具體嘅政策，譬如環境衞生啊、阻街嘅時候，其實都好靠唔同政府部門去協調啊或者執行嘅。譬如舉個例子，可能頭先講阻街，咁可能都有啲食環署幫手啦，有地政總署幫手啦。咁但係負責喺區議會上面食環署嘅同事或者係啲其他地政署嘅同事，咁佢哋理論上唔係直屬喺D.O. 之下噶嘛，佢自己本身都有自己嘅上司要處理噶嘛。咁究竟呢一方面係點樣協調處理呢？因為其實兩者唔係一個直屬 under 嘅關係嚟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會真係有效率好多咧？咁樣呢個我有啲疑問啦。咁同埋當然你話佢嘅責任亦都係大咗嘅。坦白講，地區民政專員咁，但係嗱，換句話說，由於你嘅責任係大咗嘅時候，將來萬一出咗咩事，或者要問責劇上嚟嘅時候，就全部要 D.O. 自己攬曬上身喎。咁嗱，而家都仲有得卸就哇，其實我哋大家言嘅共同決策嚟嘅，或者大家共同意向係咁樣嘅。咁但係當第時有咩事嘅時候，就大家要共同承擔翻曬呢個嘅政治責任同埋風險噶咯喎。 毛家俊，你头先提到咧，即系专员过去，即系都会出现一啲所谓叫调快问题啦。即系佢虽然系高一啲地区代表一级，咁但系佢始终唔系直属上司啦。咁所以而家政府嘅做法就系再有一个上层架构，就去支援民政专员嘅工作嘅。咁其中一个就系地区治理专组，就系副司长去主持噶啦。你自己点样睇呢一个架构重组，系咪可以支援到专员嘅工作咧？ 坦白講，我都有少少疑問嘅，因為其實類似架構，因為而家我知道佢阿卓興副司長都做緊一個好似叫咩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嘅問題嘅咁樣。咁嗱，亦都你見佢過去呢幾個月啦，其實都有到成效出到嚟喎。譬如做阻街啊，或者上立法會匯報，其實都有到成效出咗嚟嘅喎。咁但係嗱，當然第時呢個嘅工作組可能又會取消啦，就變相做嚟緊嗰個專組咁樣啦。咁但係譬如話你整咁多專組，嗱，我相信佢一定係間唔中先會開一次會嘅咁樣。咁但係你會唔會變相係令到架床跌覆咗咧？我成日都成為疑問嘅，因為譬如間唔中你開一兩次會，係咪就真係可以解決蘇沙大部分嘅問題咧？其實可能唔係嘅。當你啲問題落到地區嘅時候，好多時係越做咗一樣嘢之後，又要連帶好多衍生嘅問題。咁我唔相信司長真係可以事事都可以親身去處理得到咯。其實都係要交翻俾民政專員或者再前線啲嘅部門同事去處理同執行噶嘛。係啊。 咁啊，毛家俊，所以你會唔會認為即係話嚟緊咧？而家呢個咁樣嘅新嘅即係架構嗰個方向咧，其實因為都未實驗過噶嘛，咁其實都係係咪都係有一個風險喺度咧？即係喺個地區管治上高。 絕對係有風險嘅，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喂，而家就可以大家都叫共同都要問責，即係大家區議員要去翻你自己選區問責，或者將來我哋直接面對，我即係我哋本身以往都係面對翻市民嘅。咁但係將來譬如話你主席，你第一你唔係民選出嚟噶嘛，二來就係話喂，其實你可能係其他政府部門，係咪真係完全？真係可以聽到你知第一民政專員係咪有即係咁大權力呢？因為部分嘅地區層面嘅政策可能係涉及到政府嘅修例，譬如話阻街啊嗰啲已經係個例子啦，修例啊或者係其他執行上嘅細節噶嘛。咁可能有時 BO 者本身都可能要受制於好多嘅規矩喺度嘅喎，呢個都係。 好，咁啊，多謝毛家俊嘅電話。 Okay, 多謝毛家俊。咁啊，毛家俊係大埔區議會主席。咁啊，子欣，咁啊，聽下毛家俊咁講，其實即係佢都有啲憂慮喎，就住個即係改革嗰個架構。 係咁，因為佢頭先都提到幾點啦，就係過去所謂叫地區問題老大難咧，本身都同成個政府結構或者有啲部門資源啊，同埋啲法例係有關嘅。咁究竟即係 DO 嗰一層點樣去梳理咧？咁希望即係之後政府都會有多少少嘅具體嘅措施啦。 咁另外就住即係區議員，如果想即係有意參選嘅時候，剛才毛家俊也提到，如果對於知名度比較低的，如果是直選那個就是、那個路線未必那麼容易出到線，如果是間選他們說，如果是熟悉地區都有機會可能攞齊嗰三會嘅九票咁樣提名啦，咁所以呢度都係要即係拭目以待，究竟佢哋點樣去做啦？ 咁同埋就係即係頭先冇機會同佢傾一點咧，就係因為今次咧嗰個諮詢期兩個星期啦，咁即係政府都好重點係同一啲地區人士去做一啲嘅解説工作。咁譬如普通一般嘅市民咧，你哋又即係其實究竟了唔了解新個方案咧？咁其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傾一傾。 係啦，我哋電話係187231，咁啊，如果聽眾對呢個區議會嗰個改革方案有意見咧，都可以同我哋傾下嘅。咁其實阿子欣咁其實話即係講緊即係區議會嚟緊，都係希望可以加強翻個地區管治啦。咁睇翻佢哋想加翻個關愛隊啊，咁喺嗰個社區嘅支援上面咧，希望可以即係加強嗰個服務啦。咁但係因為究竟點樣做到，係咪真係會做到咧？因為都係未實驗過噶嘛，咁所以都係大家真係都要拭目以待，究竟呢件事如果真係改革呢個方向嘅時間，咁對地區嘅管治係咪真係好啦？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咧，阿子欣，咁我哋呢一節繼續討論緊呢一個區議會嘅改革嘅即係議題嘅。咁因為今日呢個區議會改革嘅諮詢期就結束啦。咁我哋不如再請一嘉賓嚟傾一傾呢個話題啊。咁我哋請嚟阿黃碧嬌，咁佢係大埔防火委員會主席，亦都係咧前大埔區議會主席。黃碧嬌你好。 系啊 ，Hello， 你好，李生 系。系啊，我哋想同你倾下咧，咁即系今日嗰个即系区议会嘅改革嗰个方案咧，就咨询期结束啦。咁其实即系你嗰方面咧，即系同政府有反映啲咩意见？ 我哋首先就系支持呢个方案啦，因为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比较 即係要，即係我真係要同我做咗五屆區議員啦。咁如果咧睇翻文件咧，我覺得咧佢有幾樣嘢咧係會杜絕咗我哋以前咧喺區議會咧開會嗰種亂象嘅。以前嗰種亂象咧，根本咧都冇人咧去制止佢哋，我哋根本係講唔到議題嘅喎。所以我睇到就即係佢嗰個新嘅一個議會嗰個組成，起碼咧就入咗一個咧叫做監察委員會啦，即係呢一個對我嚟講又係好好啦。即係因為以前佢哋好鍾意咧攞住嗰個電話啦，咁直播我哋講嘢啦。咁其實又唔會問我哋你而家我哋直播你啦，你同唔同意啊？咁啊旁聽席又係咁直播，喺我哋在座嘅區議員又咁直播。跟住就連接埋個 Facebook， 好啦，咁跟住有時我哋講啲嘢呢根本我哋都未講曬啫，咁個 Facebook 裏面呢就有一啲呢空中要投訴我哋嘅人呢又即刻呢就即係集咗我哋嗰個嘅表達啦，咁我覺得 係收到嘅啊，黃碧嬌。係啊，黃碧嬌。咁啊，我哋即係不如咧集中啲講翻，其實話政府即係同即係即係諮詢方面咧，其實即係你即係其實政府方面有咩總結咧，同你哋嚟講，即係。 其實如果講昨日咧，我哋出席咗政府嗰個嘅諮詢會咧，咁啊麥美娟局長咧都集中講咧，就係嚟緊嗰個新一屆區議會咧係有兩個，即係如果佢喺下面佢會有兩個委員會啦，一個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啦，咁呢一個應該就係提升咗咧。以往區議會嗰個嘅功能同埋佢嗰個嘅位置嘅，因為佢直接由政務司長去主持啊嘛。咁第二個嘅委員會咧，就係嗰個地區治理專責委員會，咁亦都係由副司長咧去領導啊。咁亦都真係同以往好唔同啦。咁所以我都覺得會唔會係咁樣將嗰個嘅不同嘅部門就住我哋地區治理提出嘅一啲嘅政策同埋措施會有效啲咯？ 嗯，黃碧嬌想同你傾一傾咧，關於嗰個地區服務架構上面啦。咁因為而家咧新個地區服務架構咧，除咗嗰啲嘅部門代表之外咧，亦都會加埋區議會同埋關愛隊嘅。咁過去我哋成日講有啲地區，譬如阻街啊、違泊單車嗰啲問題，咁當然要部門一定要處理啦。咁剩翻區議會同關愛隊咧，你會認為兩者個定位係點，同埋點樣去分配工作咧？ 嗱，區議會咧。如果佢喺嗰個嘅委員加咗兩個委員會之後咧，我覺得就係當如果遇到有一啲突發嘅事件啊，咁佢就要用關愛隊噶啦，因為你嗰個區議員咧，真係要喺到嗰個地區裏邊，細緻到每一個單位你都好熟悉嘅話，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嗰個關愛隊咧，佢而家嗰個組成咧，就一定要係由你自己嗰個小區好熟悉。嗰、那個嘅地區嗰個情況咧，係派出八個嘅成員去組成嗰個關愛隊啊嘛。咁我覺得嗰個區議員如果都喺嗰個選區裏面，佢係設立咗個辦事處，咁就即係唔好講話突發事件去到一啲嘅天災人禍啦，就係、是、咁簡單。你整個升降機，整部 lift， 咁究竟得唔得咧？咁你都可以問一下。咁樣咁就純係問議員咧，議員都未必知嘅喎。因為你日後加入咗咧，仲有委任議員噶嘛，咁、那個委任議員未必嚟自某一個細嘅選區，所以都要咧結合埋關愛隊嘅，即係我自己咁樣去睇法啦嚇，即係未曾到嗰個事情嗰、那個發生，我亦都未估計得到。 嗯，咁黃碧嬌啊，咁其實話頭先咁講到啦，即係而家嚟緊嗰個區議會嗰個改革方案咧，睇到嗰個即係職能啊，同埋嗰個架構方面咧，咁其實民政專員就會變咗嗰個即係區議會嘅主席啦。咁而即係增加咗嗰個架構之後，其實即係預期嗰、那個即係民政處嘅工作咧，嗰工作量都會幾大噶嘛。咁其實你自己睇，即係有冇個擔心咧？其實話而家呢個即係建議嘅架構嗰、那個即係改革嗰個架構，其實真係未正式去即係實行過噶嘛。咁頭先你都提到啊，你都會有個關注，咦？咁有啲即係唔同嘅即係產生嘅議員嘅時間，咁有委任啊、間選咁，究竟大家點樣合作咧？點樣去令到個地區個管治即係達到一個即係有效咧？咁其實你自己有冇啲咩憂慮咧？ 我都有同即係 DO 傾下偈啦，咁我話喂 DO， 而家日後你就成為小地區小特首，咁你做埋區議會主席，其實如果純係得一個現有嘅民政處嘅不同嗰啲嘅部門咧，即係佢分好多添噶嘛，就算民政處都咁樣去支援咧，就一定做唔到噶啦。 咁所但咁佢都有講，咁而家其實區議會秘書處都係屬於我民政處噶，咁我話係啊，因為我哋以前做區議會主席咧，咁我哋用嘅咧就係、是、用區議會秘書處下邊嗰啲嘅同事嘅，咁而佢嘅同事咧又分咗嘅喎，因為我哋喺區議會下有好多嘅委員會，咁所以咧即係每個秘書咧佢一組人嘅。有啲一加一啊，有啲一加二啊，咁就跟我哋唔同嘅委员会，咁所以日后作为区议会嘅主席，我谂佢需要将两个功能嘅秘书处咧，一个民政处嘅秘书处咧，一个区议会嘅秘书处咧，佢哋都要有一个好恰当去调配佢哋嘅同事嘅分工咯。咁而家好似我哋关爱队，我哋组成啦，咁我哋究竟日后我哋系联络民政处下边嗰啲 LO 啊？定係聯絡翻區議會佢嗰個分組委員會功能嗰啲嘅秘書處咧，係咪？咁我哋都要等佢，即係都要等翻日後嗰個佢哋分配我哋先知道咯。 嗯，黃碧嬌都想同你傾埋咧，跟住落嚟即係譬如區議會咧點樣喺區入邊做到一啲諮詢啊，或者掌握民意嘅工作嘅。咁因為區議會將來會有一啲委任議員啦，咁當然委任議員嚟講，可能即係選民未必即係好熟悉佢哋啦。咁另外啲直選議員咧，就個區就好大啦，即係冇以前同啲街坊個關係咁密切啦。咁點樣可以做好個諮詢工作咧？ 係啊，你都講得好好。其實即係我自己，因為我2000年就係區議員啦，咁我就做過第一屆嘅委任區議員嘅，咁就2000年至2003年，咁我當時一做咗委任之後咧，咁我都即刻問咧，即係問翻 CO 啦，即係我真係好想開辦事處喎，得唔得啊？咁佢咧就將咧可以開辦事處嘅屋邨俾我去即係俾我去選擇啦，咁同埋佢都會問埋嗰個屋邨嗰、那個。管理公司有冇位咯？嗱，我覺得委任議員咧，即係你作為係一個盡忠職守嘅，因為你都即係老實講，你都有薪酬噶嘛。咁你又有區議員辦事處津貼，嗰個都48000幾啦。應該開區議員辦事處係唔會造成佢負擔嘅，所以係應該積極去爭取開設辦事處。但係至於開喺邊度咧？咁我覺得就真係亦都係喺呢度要即係、要民政處嗰個俾啲意見啦。咁冇理由人嚟已經開咗嘅，咁你又再加一落去，咁咪對其他小區咪冇咗個議員辦事處咯。嗱，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嗰、那個選區咧，去到直選咧，而家咧即係好似我哋大埔咁樣樣咧，就分咗河南大埔南同大埔北啦。咁啊真係好大啦，差唔多咧八至九個選區。小選區變成一個大選區，你俾兩個嘅區議員，差唔多等於一個縮影嘅三分一嘅立法會議員嗰個嘅工作嗰個嘅範圍嘅。咁因此咧，呢度咧當然即係如果你冇政黨嘅背景咧，你真係做咗呢個區議員，你都會跑得好辛苦咯。咁你就更加要，你又要走去揾啲關愛隊嘅隊長，你先至可以做到工作咯。所以日後嗰個直選嘅區議員唔應該將自己放係。我就係呢一個選區區議員咁樣去服務。如果咁樣服務咧，你冇建設性嘅啦，你都係做緊一啲即係修橋鋪路啊呢啲嘅工作咧，其實即係我哋做咗20多年咧，我覺得唔應該咯，應該從大嘅建設裏面去俾一啲嘅意見，因為你咁大個區啦嘛，咁大個區你就可以睇到，譬如我呢邊真係冇嗰個嘅復康中心喎、啊。咁、那個復康中心喺成個區只要得一個，咁你咪可以建，你可以建言咯。你建言你咪要同翻一啲直選嘅立法會議員一齊去傾咯。 嗯，好咁啊，多謝黃碧嬌嘅電話嚇，多謝你嚇。咁啊，黃碧嬌係大埔防火委員會主席啦，亦都係前大埔區議會嘅主席啦。咁啊，志恩，咁其實聽到即係啲嘉賓即係咁講，即係毛家俊咧同阿黃碧嬌講啦。咁其實話嚟緊即係嗰個區議會嗰個改革咧，咁其實話真係都似乎都有幾大挑戰喎。 係，咁當然啦，即係第一步係理順咗個架構啦。而家咁，但係頭先提到好多，譬如一啲工作流程上面啊，又或者即係唔同嘅，譬如分區會啊、區議會啊、關愛隊，究竟佢哋之間個協作係點咧？即係其實呢一個係真係下一步需要去諗嘅一啲細節問題嚟嘅。 係啦，咁就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聯繫香港95年公共廣播95。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ke 曾彼得。 我最喜欢港台的节目就是骚动音乐，因为他两个都很好笑好分年，每一次跟我们做访问都是很开心的一个访问，时光是过得很快的。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Ruby 袁楚碧，我是一个设计师，亦都是一个斜动族。虽然我要坐轮椅，但是都无阻我接好这支广播棒，参与到 CIBS， 和其他肢体有障碍的朋友分享扮靓的心得。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号。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5点到6点半。曹植《赠白马王彪》也一句：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二笔。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咁啊，子欣，咁我哋就转转话题啦。咁啊，港岛即系区咧，咁上个月就有个停电事故啦。咁啊，即系上个月即系4月19号啦。咁就港岛区咧就试过就48分钟嘅大停电嘅。咁啊。咁啊，港燈咧，其實琴日就即係交代咗嗰個事故嘅調查報告啦。咁但係因為都幾技術下，咁如果我簡單嚟睇，就應該都係話嗰個工程師咧，即係負責嗰個工程師咧，就喺即係更換一啲設備嘅時間咧，似乎有啲即係嗰個即係警覺性不足啊。咁啊，插錯咗即係嗰個即係唔知道有個後備嘅即係電網嘅一個即係電腦啦。咁啊，插落去之後就跳掣，咁令到港島區就停電嘅。咁啊，不如我哋請下嘉賓嚟同佢傾下，究竟啊，即係個報告咁，究竟即係係咪反映到個問題出嚟咧？同埋有啲咩可以避免日後即係有啲咁樣嘅即係事故而停電咧？咁我哋請嚟咧何永業，咁佢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嘅電機分部發言人嘅。何永業你好， 係你好啊，係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因為咧，即係我哋睇到即係嗰個港燈咧，佢又即係交代咗嗰個即係調查嗰個報告啦。咁但係因為我哋睇到即係都好多技術性嘅一啲即係説法啦。咁其實如果簡單嚟講，其實呢一樣嘢點樣即係俾我哋即係聽眾理解到究竟即係點解會搞到有停電啊？咁同埋嚟緊其實佢哋提出嘅一啲改善建議係咪真係會即係避免到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呢？ 好啊，嗱，我都好同意嘅。呢份報告本身咧，港燈佢應該唔係寫俾即係一般市民大眾睇嘅，因為佢係要按照住機電工程署嘅要求咧，事發之後咧就一定時間之內就要提交一個好清楚嘅報告，嗰啲個技術報告嚟嘅，去交代咧件事始末啦咁樣。所以咧都同意嘅。其實呢幾日咧唔同嘅傳媒朋友揾我咧，佢問嘅問題咧都係即係覺得呢個報告好深咁樣，或者大家個關注點唔知揾邊個位去關注，咁咧就即係話即係支持人你問我，即係想我講講簡單啲咧，我用咧簡單啲嘅方法嚟講嘅成個情況啦。嗱、其實我所有講嘅嘢都係按照住港燈個報告裏面我即係顯示資料啦。就其實咧，以往咧曾經係有一條嘅電纜，嗰條電纜咧就係、是。即係服務緊嘅，即係有電嘅嚇。咁啊，因為港燈咧喺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就將呢、這個佢哋嗰個供電系統嘅電纜咧，就做一啲嘅提升啦，重新一啲走線係改變咗啦。咁變咗呢一條出事嘅電纜咧，就係、是、變成一個後備狀態啦。咁好啦，佢後備狀態咧，佢嘅做法係點樣咧？佢將條電纜冇拎走，仍然係即係存在喺度。咁咧就一邊嘅電纜原先係接駁喺另一個嘅電力站啦，咁但係佢就將佢咧係我哋叫做將佢封咗佢嚇，即係 cap 咗佢啊，又封咗佢。另一邊咧，佢竟然原來仲有個電掣係接駁住嚇。好啦，而家就問題出現咗，原來有工程嘅同事咧喺進行嗰個嘅一啲電掣嘅 refurbishment， 即係翻修。之後佢係需要重新係將呢啲電掣咧係去打著佢，但係 佢冇留意到原呢個自制接駁咗一條嘅電纜，呢條電纜本身係另一頭係另外一個係封咗嘅 cap 住咗嘅。好啦，當佢一打掣嘅時候咧，嗰、那個嘅高壓電275kV 嘅高壓電啊，有電流咧就進入呢條電纜，就造成咗有一個 flash over 啊，即係有一個嘅有一個嘅閃落啊，佢亦就閃落啊 flash over。就衝破咗嗰個嘅 cap， 即係嗰個封口，就造成咗啊，即係高壓電係直接啊，三相電係接落地下一個咁嚴重嘅一個所謂一個漏電嘅事件啦。咁呢個漏電出現咗，就有一系列嘅技術嘅情況係會發生啊，即係我唔想試圖解釋裏面所有嘅一個技術嘅嘢，佢總之就出現咗係。如果發生咗呢個 Earth Fault 之後咧，呢、這個漏電之後咧，咁有一連串嘅後備發電嘅即係電壓會驟降啦，即係所謂 voltage 會驟降。咁南丫島發電廠嘅發電機又需要有關閉，又發現出現咗係發電量唔足以應付需求，就最後又出現電力中斷中斷嘅事故。嗱，呢我剛才嘅説話咧。是從他的 executive summary 裏面 1.4 講了的。 嗯，那何永業，即是如果 是全部技術的。 明白，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即是我听呢，就是即是个工程人员似乎就是不是即是警觉性不足，因为其中即是我见媒体有个关注点，就是说会不会这些电力站呢，其实即是可能是不是即是个设备，因为它旧所以才要翻新，但是它里面很多指引或者很多指示是不是不是很清晰，或者是即是包括个工作指引，它因为牵涉到说其实它可以视察里面究竟喂那个设备是不是接驳到一个即是电力后备电的电力装置啊，其实理论上它应该是会知道的，所以这一方面其实会不会都是有个问题存在着呢？ 是啊，其实这间公司的报告都交代了这件事的。那么事实上真的你主持人刚才你所讲的是就是我们市民大众最关心。第一，为什么存在了一条后备电缆是大家不知道呢？因为照计呢，我们知道这么高压的电力的电缆可以carry 咁多嘅電流嘅電流，佢係一個好重要嘅電纜啦。咁應該就喺公司嗰個嘅記錄圖紙裏面咧，係應該清晰嘅。咁但係而家事實上咧，就出現咗係即係冇顯示啦。咁大家係唔知道有呢個電纜存在。嗱，呢個第一係圖紙上，第二樣咧就係、是、好啦，圖紙冇啫。咁喺現場嗰個電掣應該係接駁咗一嘅備用嘅電纜樣嘢。在現場亦都冇標籤顯示咗有呢個咁嘅資訊喎。好啦，冇呢個資訊，咁佢就只係出現咗後備兩個字啫，就冇講接駁咗後備電纜。三個關鍵就係因為有工程師咧係負責喺現場睇清咗個狀況，然後從呢個 remote control， 即係所謂呢、這個中央控制中心，係要求中央控制中心係遙遠去開關呢個電掣嘅。佢當時睇。他就認為憑他的經驗和種種的跡象，他認為那裡是不會有一條後備電纜的。那這個資訊呢就造成了要即是 remote control, system control, 系統控制中心，那就相信啦，那就變成遙遠地去打這個電掣，那就出現了我剛才五分鐘前所說高壓電是接駁了一條後備的電纜，而後備電纜本身是有 cap, 即是包住咗喺個頭嗰度，但係就個 flash over 衝破咗，就造成咗一個嘅 effort， 一個所謂接地嘅一個狀況咯。所以咧，剛才講三件事咧都發生咗嘅：一圖紙冇清楚；二現場嘅標籤冇清楚；第三嗰、那個工作人員並沒有作一個而家睇翻轉頭一個合理嘅判斷，佢錯咗。好啦，第四樣嘢係若果我哋成件事唔係靠一個人。我哋有个 check and balance， 我哋有另一位工程师，佢客观地唔好主观地去谂件事，而系佢抽嚟了解下，喂嗰件事系咁咧，咁呢件事可能都避免到。所以我刚才讲就系有四种嘅出现嘅乱子同一时间发生咗，就造成咗呢个咁即系咁罕有嘅一个停电事件。如果呢啲咁呢四样刚才讲嘅嘅因素，我哋知是但一样做咗咧。唔會有呢次停電，反而呢件事俾我哋最大嘅一個 alert， 一個警惕係咩呢？就係點解呢啲咁 即係我哋叫 fundamental 咁基本嘅嘢係會坐得啊？呢個係一路以來大家個關心。而呢個報告本身咧，平情而論，呢個係一個寫得好詳細嘅技術報告，咁令到相關嘅政府部門啦，佢要跟進件事嚇，跟進責任喺又點樣改善個系統，或者提出改善系統咧，好有幫助。但係因為 好啦，咁啊何敬業，多謝你個電話，咁啊多謝何敬業啊，多謝何永業，係啦。多謝何永業。咁啊，何永業咧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嘅電機分部嘅發言人嚟嘅。咁啊，我哋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行委鸿报告新闻。荃湾德士古道天桥往城门谷方向，下午五点几有旅游巴翻侧，司机一度昏迷，现已清醒，至少23名乘客受伤。廉政公署瓦解一个涉及非法外围赌博的打假波集团，拘捕23人，包括一支甲组球队的11名球员和一名教练。据了解，涉案的是本港老牌球会愉苑。足总说非常关注事件，正是了解有关的详情。廉署说，涉案球队有一半球员参与打假波，他们透过消极作赛方式操控赛果，而涉案球员每场赛事可以获利几千元。足总主席贝君奇接受查询时说，足总对于打假波是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希望可以斩草除根，但以往的案件入面只有个别球员入罪，至于幕后主脑和策划者就未能抽出，导致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幕后主脑得以继续利诱球员。政府扩大人才清单，将涵盖专业由原有的13项增至51项，新加入医疗服务和发展建造等范畴。政府消息人士说，属于相关专业的雇主可以简化招聘流程，节省时间证明空缺未能够从本地市场填补，希望有助让更多专才来港，为双方提供更大确定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清单涵盖的人才需要符合一定标准，其中医疗专才若果要在港执业，仍要符合相关在香港的法例。10名男女因为涉及2019年理大暴动案，被裁定暴动罪成，分别在区域法院判监45至58个月。法官判刑时说，涉案暴动参与人数众多，示威者人数曾经高达2000人，属于2019年反修例风波中最大规模之一。虽然早前裁定各被告借身处现场去助长气焰和壮大声势，而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他们有破坏或者暴力行为，但判刑需要考虑整体暴力行为，各人仍需为暴动群体行为负上相应的刑责。警方在庭外说，事件中被捕的213人入面，至今已经有91名被告被法庭裁定暴动罪成，当中3人被判入教导所，73人被判29至64个月监禁，其余15人正是等候审讯和判刑。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与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正式启用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李尚福今日下午在北京与滨田正一进行通话，就两国和两国防务关系交换意见，是双方首次使用这一项机制设立的直通电话。国防部在微博指出，直通电话的建成和启用是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实际举措，加强双方海空危机管控能力，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德士古道天桥近大窝口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而家去全锦公路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龙尾啦分别就是去到海滨花园、青山公路近健全街，而反方向去青衣的部分行车线都是要封闭噶，龙尾去到石围角村，揸车朋友啦，请尽量改道行驶啦。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罗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车龙而家塞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重复一次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而较早时，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道路事故已经处理好，暂时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丁九桥面。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坏车已经离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仲系稍为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受到左转去秀茂坪道多车影响，而家将军澳道上行系慢驶噶，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仍然车多，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对开；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啦，仲有少少车龙噶，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将会喺今个星期日嘅清晨五点钟开始啦，实施二通行措施。城隧一带啦，将会由今个星期六深夜嘅十一点半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噶。去到星期日凌晨的四点半至到五点钟会全线封闭，到时有三条通宵巴士路线和一条的专线小巴路线会受影响，要改经大围隧道、沙田岭隧道和尖山隧道，而原定计划经城门隧道来往荃湾和沙田的士乘客请留意了，要选搭市区的士。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了，即刻考考你，第十五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主题是什么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那决赛日期呢？ 决赛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五月二十号隆重举行， 我们拭目以待。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李宇文和董思佳对生活哲学的激烈讨论。 现实就是现在你做的事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觉得我又没什么好处是由我自己衡量的嘛，为什么要由人家来判断？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最实事求是。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们的区议会本应是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没办法正常运作，病了。现在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志恩咁啊。 我哋呢一节咧又会倾一倾个新话题，就系今日都系新闻，即系新鲜滚热辣嘅。咁啊，就系关于即系政府今日就公布咧扩大呢个人才清单嗰个即系项目嘅。咁啊，由而家嗰个13项咧，即系个专业领域咧，去到系51项嘅。咁啊，其中即系新增咧，就包括系呢一个医疗服务啊，同埋发展及建造方面嘅领域嘅。 系啦，咁我谂咧，你头先所讲啦，即系尤其是我哋扩展咗嘅嗰个发展及建造咧，以及嗰、那个医疗服务咧，其实就系呢几年大家都讲紧啦，即系我哋缺呢啲医生啊，同埋有啲大型工程，我哋其实都缺紧一啲即系建造业嘅人才啦。咁另外我见到咧一个都比较即系扩阔得大嘅咧，就系嗰个创意产业、艺术文化同表演艺术啊。咁譬如就包括一啲表演艺术节目嘅经办人啦、可移动嘅文物修复师等等啦，都系一啲会列入咧呢个人。才清单系专才嚟嘅，咁呢个亦都即系反映紧啦。其实即系香港将会即系做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啦嘅一个定位啦。咁同埋创科嚟讲咧，亦都系多咗几项嘅新嘅人才嘅。呢个亦都香港发展定位嚟。不过咧，一个好有趣嘅一点咧，就系其实今次咧都系嗰个新嘅人才清单，其实加入嘅新嘅行业咧个数目都系多嘅。咁过往咧我哋话会放喺人才清单嘅，即系嗰啲嘅工种嘅类别咧，通常都系讲紧喺香港好难去。做培训的一些人才啦，咁譬如今次即系政府要去扩大个人才清单，究竟佢背后嗰个理据系点样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值得讨论嘅角度嚟嘅。 系咁，所以劳工界都会好关注啊，嗰、那个即系扩大嗰个即系领域啊，由13项去到51项，系咪真系有咁嘅需要咧？咁其实即系第一份啊，当年即系政府嘅第一份嘅人才清单就2018年咧就制定噶嘛。咁、当时即系嗰个目标都系希望可以配合到香港嗰个即系经济高增值同埋多元化嘅发展啊。咁而家即系我哋见到即系扩大咗嗰个嘅即系人才清单咧，去到即系51项啊。咁啊，有新增医疗服务啊，同埋发展及建造啦。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扩大人才清单咧嘅议题咧有兴趣，或者你本身都系其中一啲即系涉及嘅人才嘅项目里边嘅即系行业啊或者领域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傾下嘅嚇，咁啊，志恩，咁啊，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你話啊，有啲即係講緊個政策，以前可能係比較難培訓啊，培養嘅人才啦，咁我哋可能有需要輸入一啲即係專才或者人才啦。咁我哋而家見即係嗰個即係新增嗰度咧，即係醫療服務方面咧，其實我見嗰啲人才就包括即係除咗醫生啊、牙醫啊，咁我哋見到即係仲有啲助產士啊、中醫師啊、藥劑師啊。咁脊醫都有嘅，咁啊視光師又有，咁其實睇嚟嗰個涵蓋啊範疇嗰個工種真係都係幾多㗎嚇。咁啊，即係所以呢一個，如果一陣我哋同嘉賓都可以傾下，究竟即係整體其實而家擴大咗咁多個領，即係咁多個領域啦，同埋咁多工種啦，係咪真係一個即係合適咧嘅安排咧，就係去引入呢一個即係人才咧？ 咁同埋咧，即係可能聽眾都會想知嘅，即係究竟我哋所講啦，人才清單其實係有咩作用嘅咧？嗱，其實而家人才清單咧就會應用喺三個輸入人才計劃入邊嘅。咁譬如咧，僱主經過咧一般就業政策咧，同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咧，引入清單表列嘅專業人才咧，就唔需要證明咧本地招聘困難咧，就可以提出申請。咁即係話換言之咧，其實而家咧新增咗人才清單咧，簡單嚟講就係嗰個申請流程。会方便咗啦，咁但系我哋下一个问嘅问题啦，就系、是、其实究竟即系香港本身系咪一个吸引到人才嘅地方啊？因为咧，如果我哋即系比较翻咧，譬如其实我哋讲全世界都抢紧人才啦，譬如深圳咧，佢都有啲主要嘅人才计划嘅，即系譬如孔雀计划啊等等啦。咁其实咧呢啲咧，佢甚至就系会为啲人才系提供一啲嘅奖励津贴啊，又有啲住屋啊、出入境等等嘅特定待遇嘅。咁喺香港嚟讲咧，我哋虽然话扩大咗个清单啦。即系我哋想要呢啲人才啦，咁但系嗰啲人才又点样睇香港咧？我谂呢一个问题都好重要。 系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呢个人才嗰个清单扩大嗰、那个即系议题有兴趣咧，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咁我哋先接听咧，即系嘉宾电话吓。咁我哋请嚟邱达根，咁佢系立法会议员，科技及创新界嘅。邱达根你好。 你好啊，你好。 系啊，有大家对于嗰、那个即系今日公布嗰个人才清单个扩大嗰个领域啊，你即系对成份嗰、那个即系清单呢个咁啊嘅增设啦啲领域，你点睇咧？即系咪合理啊？即系符合到我哋香港个即系发展个需要咧？ 我諗科技嚟講，我梗係開心啦，即係見到佢加咗啲我哋啲人工智能啊、雲計算嗰啲。咁其實即係唔好淨係講我科技界先，我都開心見到佢其他一啲領域嘅，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好渴嗰啲工程界啊，我都有少少關心或者參與嘅醫療界啊等等。咁其實都開咗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都係好事。咁但係當然啦，我亦都有好多 IT 界嘅朋友講話，喂，好似我哋嗰邊啲 item 唔係好多喎，會唔會有啲其他範圍？譬如而家我哋好多做第三度互聯網啊，一啲區塊鏈嗰邊嘅一啲工程師啊等等。咁其實嗰啲以前嗰項目入面都叫做有啲某個程度上包含咗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當然佢有更加闊嘅開通啦。即係我哋科技界梗係缺人缺到不得了，梗係希望佢更加寬闊啦。咁但係我同各方傾咗，佢哋都話佢哋會不時去審視嘅，即係有需要可以再加。咁第二有啲真係我哋可能唔喺清單度，但係好渴嘅，佢哋都可以即係同我哋去傾，即係係咪嗰啲都可以放咗入嚟咁。咁所以我覺得都 OK 嘅，最緊要大家一步步去睇住個市場適度調整咯，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就再擴闊啲咁樣咯。我覺得好事嚟嘅。 邱大根，其實咧，即係先講創新科技界先啦。咁因為咧，我附近都有啲朋友，其實咧，佢哋做 I T 咧，其實佢就好個流動性好強啊，即係話佢哋好容易去到第二個地方嗰度去揾工做啦。咁我哋講緊過去有一段時間，其實香港都有啲人才流失緊嘅。其實我哋咧而家加大咗人才清單之後咧，其實追唔追得上過去一啲人才流失嘅速度咧？如果喺資訊科技界嚟講， 其實我覺得唔好話資訊科技界啦，科技創新界啦，即係科技創新界仲闊啦，就除咗我哋以前嘅供應商，仲有啲科研，仲有大學，仲有唔同方面嘅一啲領域嘅科技界嘅朋友，咁亦都牽涉到好多其他嘅知識啦。頭先講有啲你話第三度互聯網，可能科技又加金融，咁你醫療科技又要識醫療，咁所以其實我哋嗰邊都真係好闊嘅需要嘅人。咁以前嚟講，我覺得香港其實係，唔好讲人才流失啊，或者移民嗰啲先，本身我哋都有少少错配嘅，因为而家你要睇翻香港我哋嗰、那个大家个目标啊，那个 vision， 我哋想做嗰个创科嘅世界咧，其实需要大量真系做基础研究嘅人员。咁呢啲人就算系以前疫情前香港嚟讲咧，本身都唔够噶啦。咁变咗嗱，你而家成个香港改变紧方向，我哋要制造咁多新嘅产品或者一个香港自己製造嘅科技出嚟，我哋要提高嚇、政府又擺100亿啦，產學研一家要做更加多上游嘅科研啊，要轉化去成為自己嘅產品啊等等。本身就算疫情前，我哋都唔夠噶啦，要做呢樣嘢，因為我哋行業入邊好多以前嘅科技人員可能係做應用類嘅，或者幫你我哋叫做揼啲 project 啊，咁樣幫啲公司做數字轉型啊等等。咁所以本身個市場同我哋未來想做嘅嘢都有少少錯配。第二你都讲啦，流失啊、移民啊，亦都有部分啦、走咗啦。咁开始嘅时候大家为咗应付呢个情况，我知道好多公司话，喂，就算你喺第二个国家我都用住你先啦，系咪？即系你就算有啲时差等等，你都照帮香港做住嘢先啦。咁但我问返好多科技公司，其实呢个情况系唔可以持久嘅，因为佢可能搬咗第度，其实帮你顶3至6个月 OK。咁其实长时间佢都通常佢嗰边亦都可能搵到工，咁佢亦都未必愿意长时间有时差，咁样佢自己生活亦都麻烦，可能佢要凑细路等等。所以好多我觉得呢、這个关系佢哋如果流失咗个人都继续呢都唔持久。咁所以最终我哋喺个科技发展方面，我哋都系要吸入大量嘅人才。即系而家第一喺头先讲到啦，我哋成个科技转型在未來的發展要更加多上游啊，一些即係前沿科技的開發啊，一些研發人員啊等等，呢度本身都不夠嘅。咁所以其實幾樣嘢衝擊走埋嚟咧，而家我都話科技界人才極缺啦。咁我哋都希望能夠再放寬多啲，俾多啲人入嚟。 咁邱大根啊，咁其實話即係今次嗰個人才清單嗰個擴大嗰個即係項目啦，咁即係除咗即係因為我哋見到啦，即係個領域上高咧有啲即係涵蓋新增嗰個即係醫療服務啦，咁裏面我哋見到即係啲工種包括即係中醫師啊、藥劑師啊、視光師啊、即係放射技師啊，咁其實即係嗱有啲即係立法會議員都會認為嚇，即係其實係咪真係需要放咁多工種入去個人才清單裏面咧？因為我哋本身本地都有呢啲人才嘅培訓噶嘛，係咪真係咁唔夠？因為他們 會有一個關注點，就是本地就業怎樣保障，你就著這個方面你 怎樣看？ 我想如果你說醫療本身都有一個很大的缺口，就是我都申報我是醫管局的成員，看著數 嚟紧唔系讲眼前啊，我哋讲紧十年后啊，十年后香港年龄嘅老化啦，人口老化啦，长期病增加啦，其实而家计翻十年之后，我哋个医护人员个缺口仍然系好大好大嘅。咁啊，变咗就算而家我哋话咩中西医配合啦，系咪有好多中医，我哋令到佢参与部分西医、中西医合作嘅工作。咁但系大家都知道，有啲譬如开刀咁，都中医未必可以取替到，所以仍然嗰个需求好大嘅。咁第二，我而家其实都啱啱喺一个医管局嘅活动入边，咁我都问咗啲医生，佢话喂，其实唔惊嘅，因为嗱，就算我开放俾你嚟。你其實醫生是有一個把關的嘛，就是其實你醫生或者護士，你不是學士或者你不是讀同香港那個醫科、啊、我們承認的，其實你就算來你都未必配合到的嘛，即是你不會在外國找到，你是美國一個醫生，你有份工你不會過來，或者你其實來你不承認，那那個未必是真的會對市場很大衝擊，所以剛才我問醫生，他們都覺得這個不是很大的一個情況，即係譬如最近醫管局都有去英國招醫生啦，咁變咗呢啲可能嗰、那個佢本身個我哋叫做 accredit 咗嘅，即係承認咗嘅一啲咩世界一百嘅學校啊，咁嗰啲咧佢先至可以嚟香港參與呢、這個行業等等，咁所以嗰、那個我問咗亦都醫生，大家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啦。护士其实如果你头先问啦，我问医管局个朋友或者问医生，护士多多都杀啦，因为系争好多，咁所以亦都头先咁讲，唔系话你随便一个护士亦都嚟香港可以搵到工，咁所以呢啲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喺医疗界面。咁如果你话我哋科技、医疗科技、生命科技，亦都系一个嚟紧发展会希望好迅速嘅一个领域啦，一个亦都系香港有能力去做到我哋科技界嘅领先啦。咁呢方面，你科技同医疗嘅人才都要有嘅，因为尤其是医疗科技，你唔系净系话喂我一个 I T 好叻嘅人，我就可以谂到点样去医人噶啦嘛。你冇一个基本上医疗嘅一个专业嘅学识，你唔会喺入边谂到有啲咩去发明或者去创造嚟到带动医疗科技嘅发展。咁所以医疗科技。都需要好多医疗嘅人才喺嗰度参与，不管你係做科研嘅做临床嘅，亦都需要好多医疗嘅人才。咁呢啲我諗喺科技嚟讲係绝对需要啦。咁医疗方面，头先我问咗几位朋友，佢哋都觉得唔係一个好大，係一件好事囉，即係对香港嚟讲。 嗯，因为大家都想同你倾埋咧，即系今次开放咗个人才清单，多咗唔同嘅专才啦。咁当然个申请流程系方便咗嘅。咁但系即系究竟香港本身系咪一个吸引嘅地方？即系呢个都好重要啦。咁因为我哋其实内地有好多城市都抢紧人才啦，佢哋甚至有一啲嘅津贴啊、住屋计划等等。喺呢方面咧，即系香港有冇需要加强？ 嗱，我自己觉得咧，我哋要加强嘅唯一咧。就是一啲优质嘅工种啊，优质嘅工作机会。因为我觉得香港嘅吸引力呢，我自己曾经可能去年好差嘅时候我哋都有啲怀疑。但係而家开放返呢几个月呢，我一啲都唔担心。真係我见到好多过去嘅几个月，好多外地嚟嘅，喺内地嚟嘅，东南亚嚟嘅朋友，佢哋反而同我哋讲话，即係对香港都觉得好有信心。咁高才通大家见到啦，嗰度都萬幾兩萬人報咗幾個月，咁好多高才通嘅朋友報咗都有嚟揾我，咁個學歷或者佢哋嘅本身條件係非常高嘅，但係我反而擔心有啲呢啲吸引嚟嘅人呢，佢哋想揾嘅工種可能香港唔夠多，因為你一下子吸咗咁多人才嚟呢，有啲譬如佢話做咩基因改造啊，咁你香港可能真係得100多間公司做嘅啫，咁你吸唔吸到呢啲人，留唔留到佢呢？我反而担心佢哋嚟係 ok 嘅，但係我哋留唔留到佢下一步。咁所以我希望政府而家招商办嗰度呢，真係引入重点企业嗰度，盡快有呢啲大嘅企业啊，或者啲科研嘅企业、科研嘅研究院可以捉到嚟香港落地。咁就可以留到呢班人，因为留到呢班人嗰个知识就会喺度传递啊，佢哋会同本地更加多交流啊，咁亦都一个如果你话教授级、高级嗰啲，佢亦都要请好多本地团队帮佢做研发啊，咁亦都可以传递到个信息，或者传递到个知识喺本地流传。咁所以我觉得而家我系担心我哋唔够多好嘅工种嚟留低呢班人。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呢个人才清单扩大嘅即系议题嘅，咁啊有兴趣可以打嚟我哋18723一倾下嘅。咁啊，邱大根，其实我都系想反映翻即系劳工界嗰个忧虑咧，就即系话其实本身即系睇翻即系而家咁样输入即系人才有呢个人才清单嘅扩大咗呢个领域同埋工种啦。咁其实需唔需要有一个即系唔同嘅工种都会有一个即系名额嘅限制咧？咁令到即系可以保障翻个本地就业咧？ 我覺得要的，其實我立法會都有提過，即是我們一方面放寬，那放寬之餘我們都有幾種考慮，有些立法會的同事就提出一些税，是不是你招入人才要補回税，但那個税怎樣保障到本地的勞工或者得益呢，那這個我們都要想。那另外一個方向呢，譬如類似新加坡做呢，他們就會對某些專項的人才 他就會比我哋可能，我覺得仲快少少，或者開放少少。即係譬如你科技公司去，佢覺得你係被招攬對象，我需要你嚟，咁佢就好啊，我俾你帶廿個人嚟，但係你要喺本地請翻廿個人。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可以參考嘅。即係如果我哋下一步開放呢啲人真係香港請唔到啦，咁得我開放俾你請，但請咗會唔會考慮一下有翻一定嘅比例啊？係嘛？即係帶動翻一啲本地嘅就業啦。咁變咗唔係話真係剝削咗我哋，而係將個餅做大。俾更加多呢啲新嘅科技、新嘅技術引入香港，而亦都可以帶動到我哋本地嘅人才，佢進一步學識啲新嘅知識或者轉型嚇。咁亦都唔會話對本地嘅勞工佢哋造成一個太負面嘅影響等等。咁我覺得都係一啲後面要考慮。 嗯，邱大根同埋都想同你傾下咧，即係其實我哋所講人才清單佢本身嗰個作用，因為其實我見到好多唔同國家佢哋都有自己人才清單啦。咁但係當然人才清單佢都會有個缺點嘅，就係、是、即係我哋有時係發現咗一啲人才短缺之後先制定嘅清單。咁但係我哋去到制定嘅清單，跟住去到要吸引啲人嚟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一種滯後嘅情況，就未必立即回應到嗰個勞工市場嘅變化。咁呢個問題我哋可以點樣去解決，或者有冇其他嘅政策可以補充到呢一個不足咧？ 你講呢個就真係好闊咯。呢、這個我哋都有啲議員都有提過嘅。其實我哋真係呢個去到就講個人口政策同埋人口規劃。 嗯， 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啦。即係如果我哋而家要去傾咧，你問我咧，呢、這個都係一個短期方案嚟嘅啫。我哋呢個人才清單，因為長期嘅，你問我十年後我嘅科技，我哋要緊乜嘢嘢？我哋今日就要預計，我哋要培訓咩類型嘅人才？咁甚至乎喺我哋嘅學校入面係咪有啲嘢個教材方面教育方法係咪要改？如果唔係，你永遠都係到最後你想做嗰樣嘢，你唔夠人，你喺出面吸入嚟。當然，一個成功嘅發展得好嘅社會，永遠都係一個吸人才係一個好重要嘅特點啦，係咪？即係你一個世界領先嘅國家，你睇下由以前英國啊、美國啊，而家內地都係一定有吸人才嘅能力嘅。如果你冇吸人才嘅能力，你唔係一個領先嘅國家。咁但係你本地培訓都好緊要咯。本地培訓嗰啲就去到頭先我哋講，我哋人口規劃啊、人才政策啊，對未來香港嘅發展方向，我哋應該要配合翻而家嘅小朋友同埋學生喺嗰邊都要做調整咯。 好，咁啊，多谢邱达根嘅电话，咁啊，多谢邱达根。咁邱达根系立法会议员，科技及创新界嘅。咁啊，志恩，咁头先听即系阿邱达根咁讲，其实话即系佢就好即系欢迎呢一个即系人才清单嘅扩大啦。咁啊，即系就住佢即系熟悉嘅领域，即系就有个即系多啲人才嘅即系选择啦，咁样。咁但系同时间佢都会即系认为，即系头先你问到个问题就话，如果我哋嚟紧未来嗰个人才嗰个发展，其实本地嘅人才个培训都好紧要噶嘛。 系，咁同埋头先提到咧，即系劳工界嘅观点咧，即系佢哋有一个意见都同邱大家有啲相似嘅，就系咧，譬如咧劳联议员林振声咧，佢就提到啦，其实佢话近年咧有两至三成咧透过唔同计划嚟香港嘅人才咧，其实嗰个收入咧唔够20,000蚊，咁佢亦都质疑一个问题，就系咁呢啲系咪专才啦，还是系咧其实佢哋嚟到咧即系出现咗一种高才低用嘅情况，就对于个人才来讲是不吸引啦，之余呢其实也影响了本地就业的。咁所以香港究竟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些就业机会呢去吸引到一些好的专才来呢，这个都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的。 嗯，咁其实我们今天节目还有谈过就是隐蔽长者的即是关顾的问题啦。咁我们一接听听众呢朱小姐的电话。朱小姐你好。 你好啊。 你好。 咁刚才我听到有位男士讲呢，就说即係認為有啲志願機構咧，佢哋唔肯將即係攬住啲資料嘅，就唔俾啲資料啲政府部門或者其他團體去共用資料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咧就唔係話揾唔到隱蔽者，而係咧啲隱蔽者主動去揾 即系佢想即系求助，但系咧就遇到好多审查同佢好多关卡，咁佢哋揾唔到，即系佢哋想揾嘅服务咧，就即系好泄气嘅，就系佢放弃咗。咁即系嗱，我记得佢十几廿年前啦，咁啊，即系太多隐蔽仔，即系好多嗰啲隐蔽者嘅时咧，即系政府咧就试过主动去揾嗰啲隐蔽者啦。咁因为即系太多咁佢哋即系应付唔到咧，就试过即系不动声色咁样暂停啊。咁系即系冇乜人知嘅，咁即系揾揾下就冇揾到啦，咁样。咁即系后来咧，佢哋仲系提高啲门槛，即系令到啲人咧更加难去即系接受嗰啲求助，即系又要审查依样审查嗰样咁样嘅。咁而家就即系唔系话因为佢哋唔即系揾唔到啲隐蔽者，而系咧就算主动去揾啲求助都系揾唔到啦。咁另外。 好啊，多谢啊，朱小姐嘅电话，系多谢朱小姐嘅电话。咁朱小姐提到，即系话除咗话，即系政府系咪要主动去揾呢啲隐蔽长者咧？咁就点样去帮到佢哋咧？即系点样令到一啲申请可能或者服务个门槛可以唔好咁高咧？咁呢个都系即系有啲听众嘅关注点。 咁另一样就系究竟嗰啲嘅隐蔽长者，佢哋知唔知道有呢啲服务啦？咁我谂呢一个宣传渠道都系重要嘅。 系啦，咁其实嚟紧就即系政府就会有啲即系24小时嘅服务啦，即系意思服务俾唔同嘅即系持份者嘅，咁啊，节目时间到。